台访问台湾的美国高级官员，以及涉及相关议题的部分美国企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一般不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作具体回应。他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稳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8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12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1点，跌4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4元，跌4.5；阿里巴巴263.2，跌6.4；美团点评232元，跌6元；小米集团22.1，跌3毫；盈富基金25.24，跌1.4；中芯国际18.42，跌3.8；农夫山泉33.2，升1毫；港交所367.6，跌4毫；友邦保险81.05，跌1.5；中国平安81元，跌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26，瑞士法郎8.443，澳元5.6，加元5.857，新西兰元5.137，欧元9.116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2点，跌241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28美元，卖出193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同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而家近住隧道口一带都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之后提提大家，在屯门的屯盛街因为爆水管，屯盛街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屯盛街近住华都花园因为爆水管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其实白鹤的 Opposite Side 可能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正面的事，他在他眼中可能他是想着拿你着数或者害你，但后面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有爆发性的事。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風，自由風開始了。咁今日第一個鐘頭咧，會同大家繼續傾下關於疫情咧嘅進展啦，同埋咧就政府都今日咧宣布咗一啲新嘅措施嘅。咁政府今日咧就宣布咗咧係進一步咧放寬咗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咁咧就包括咗食肆裏邊咧就可以坐同一桌嘅人數咧增加到4个人噶。咁啲措施咧又喺尋日宣布噶。咁咧就晚上咧10点至第二日嘅清晨5点咧仍然唔能夠提供呢個堂食，咁同埋入座。就不能够超过一半，咁台同台之间亦都要至少有1.5米嘅距离啊。咁放宽咗人数啦，咁增加到4个咧，咁相信好多人都比较开心啊，即系因为你约嗰啲朋友啊，咁可以咧，起码咧就都有一个机会咧，可以咧就重新再有翻一定程度嘅社交嘅活动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就一啲嘅场所都就可以重开啦，咁啊包括咗系游戏机中心啦、游乐场所啦，同埋公众嘅娱乐场所。就麻雀、天狗耍落场所啊，同埋呢个运动场所嘅。咁但系咧，就关于酒吧啦、卡拉 OK 夜总会、夜店咧，呢啲咧就仍然系需要关闭嘅。咁啊，点解有咁嘅分别咧？咁啊，其实自由风同大家倾咗咧，每一次政府有啲唔同嘅措施咧，咁啊，似乎酒吧咧都系业界咧都有好多不满，因为咧就食饭咧，即系食肆嗰方面咧就可以放松咧，酒吧咧喺今次里边咧就宣布咗嘅措施里边咧都仍然系继续系需要关闭嘅。咁啊，到底点解咧？咁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与此同时咧，政府亦都喺寻日公布咗咧，就系初步咧接触咗咧，包括咗有日本啦、泰国、德国、法国等等嘅11个国家咧，就希望咧商讨一个旅游气泡嘅安排嘅。咁咧就系符合条件嘅话咧，就可以俾两地人士都可以互相往返嘅。咁啊，但系对于个安排咧，就都牵涉好多细节啦，就包括咗点样能够确认咧对方嘅一啲检测。咁同埋咧，就係如果就算即使用呢個旅遊氣泡嘅方法去進行一個旅遊嘅進行一個旅遊嘅時候咧，到底係會唔會有啲地方係要限制嘅咧？咁同埋咧，到底係執行嘅時候啲細節又會點處理咧？咁啊，政府而家呢個階段咧都係話咧同呢啲國家係傾緊嘅啫，咁啊暫時未有咩特別嘅突破嘅。咁啊，大家對於啲咁嘅措施咧，就到底有啲咩特別嘅意見咧，可以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咁我哋電話咧就係1872311。咁啊，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你翻嚟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9月9号朝早11点， 自由党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就施政报告咨询反映意见。党魁钟国斌促请政府向海外宣传香港制造仍然存在， 因为现在全球是唯一一个美国是需要将香港制造转为中国制造，但是俾人个感觉误会咧，香港制造已经冇咗。特区政府应该做多啲宣传，利用佢哋海外嘅办事处或者贸发局嘅办事处，同所有嘅地方讲，香港制造系冇改变，同埋一国两制亦系冇改变。 下昼一点。医管局表示，由今日起，公立医院将在可行情况之下，为所有入院病人进行新型肺炎病毒检测。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 第一咧就係嗰個喺院內裏邊咧都有感染嘅個案啦，咁因為嗰啲長者咧本身都有唔同嘅一啲急性嘅疾病啦，嗰個風險都係高嘅，所以喺今日開始咧，我哋會加強喺院裏邊入院嘅病人咧裏邊個篩查，咁希望咧就推廣到係可以去到全面啊，所有嘅唔同嘅專科入院嘅病人咧，如果我哋喺個運作上可以嘅話咧，同時都會盡量幫佢做一個嘅測試。 两点半，政府宣布全民普及检测计划延长多三日至到下个星期一，全港会有57间检测中心继续运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有一啲嘅村啊，咁咧个地区需求好大嘅，佢可能只系得一间或者两间嘅中心，基本上咧就预约同埋冇预约嘅咧，每日咧都基本上系有好多市民去嘅。 四点半，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是本地个案，其中一宗经全民普及检测发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再放寬咗一啲咧就限聚嘅措施。咁喺尋日咧就宣布咗咧，就係會放寬嘅限聚令咧，至到四個人嘅。咁食肆亦都係四個人一台。咁咧就由依個星期五開始咧就係執行噶啦。咁但係有啲場所咧，政府就會放寬咗呢個限制啦。咁啊，包括咗啲遊戲機中心啊、遊樂場所等。咁但係有啲地方咧，就譬如包括酒吧啊、卡拉 OK 啊等等咧，就仍然係需要關閉嘅。咁啊，到底點解會有啲咁樣唔同嘅措施嘅咧？咁啊，大家如果业界的朋友或者有阵时会光顾喺呢啲咁样嘅酒吧嘅地方嘅朋友咧，有兴趣想发表下你嘅意见咧，可以打嚟自由风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电话咧就系1872311。咁而家嘅电话机旁边接通咗咧，就系兰桂坊嘅协会总监啊张素薇咧，同我哋倾下咧政府新一轮啲措施里边嘅一啲意见嘅。张素薇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就系政府喺寻日宣布咗咧就会放宽咗一啲嘅措施啦。咁但系咧就对一啲嘅场所嘅限制咧，就包括咗酒吧、卡拉 OK 嗰啲咧，就都仲系要关闭嘅。咁啊，你哋个协会里边咧做好多都应该系酒吧嘅一啲会员啦，系咪啊？咁啊，对于今次里边咧就政府始终都系未放宽你嗰方面嗰个业界嘅即系营业噶吓。咁啊，你哋其实同政府有冇倾过关于呢方面咧？就有冇咩进展同埋有咩条件之下，你先可以再重新开翻业经营咧？ 咁首先咧，我哋即系对于政府啦，咁琴日咧就公布咗即系新一轮咧，佢哋嗰个即系防疫嗰、那个放宽嘅情况啦。咁、而我哋酒吧亦都系今次咧喺即系呢个放宽嘅限制里面咧，亦都系落空啦。咁我哋即系协会咧，同埋我哋嘅会员都即系表示系非常之失望嘅。咁、正如主持咧，你头先都讲啦，早前即系政府有冇即系联络过我哋协会咧？咁同我哋即系去收集一啲我哋关于会员嘅意见啦。同埋一啲即係我哋即係情況啊咁樣，咁其實係有嘅。咁應該咧就喺今個月初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協會即係非常榮幸啦，咁就可以同政府咧係反映我哋即係酒吧行業嘅例如話即係都經過咧就係今年年初啦，一月咁爆發咗呢一個疫情啦，咁其實咧我哋咧就係酒吧咧喺四月啦至到五月啦，其實已經係有第一輪咧係全面嘅停業噶啦，咁嗰度咧已經係有一個月噶咯喎，咁、另外咧就第二階段咧就係、大家都好清楚啦，就係、由7月15日即係爆發呢、一個第三波嘅疫情咧，就至到應該我要咁樣數咧，就係、數到係下個禮拜四，咁、但係咧呢度咧就係、總共咧其實我哋都即係都好清楚咧係有超過2個月嘅時間，咁、有。 65日咯。咁但係咧，我哋即係業界咧，亦都係即係應該係咁樣講啊，係一條即係應該係一個隧道，我哋係見唔到曙光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政府咧，佢亦都喺佢哋嘅新聞稿啦，同埋亦都喺向公眾嗰個講就係話，好咁我哋咧要等呢個全民檢疫啦，咁同埋咧再等翻呢一個即係總體我哋即係香港嗰、那個例如話受到病毒感染啊嗰、那個數那個數據啦，同埋其他等等有關嘅即係情況咧檢視翻先，然後再作進一步決定。咁即係話佢即係初步咧，只都係講，例如話下周咧，可能佢都會考慮放寬啲主題樂園啦。咁亦都呢家有階段咁樣咧，就係俾例如話美容院啊，或者其他相關嘅遊戲機中心啊、賣物館啊，有限度咁樣去做一個營業。但係咧，佢係從來冇 mention 過咧，即係話酒吧會係點樣嘅。咁喺我哋即係業界咧，咁其實我都可以喺即係隨住呢一個節目時間啦，咁我都好想即係反映翻咧，其實我哋即係例如即係講緊全個酒吧業啦，我哋有即係超過千幾個會員。咁而就我哋蘭桂坊呢邊咧，其實亦都有即係我哋有120個會員啦。其實有超過五成半至六成咧，其實都係酒吧嚟嘅。咁喺裏邊咧，其實我哋真係都可以計。咁佢哋咧，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家庭啊。咁有前線啊，或者可能有老闆啊，或者可能佢亦都係有一啲即係保安啊。咁前前後後其實佢係有都係一啲家庭嘅支柱嚟嘅。咁我哋頭先都即係都講過啦。咁喺過往咧，其實依家咁計埋喺今年2020年咧，係一個即係對於我哋酒吧行業係一個大懲罰啦。咁咧，因為點解咧？我哋已經有超過三個幾月咧，係完全零收入啊！咁你要諗下，如果放即係放無薪假，放你即係三個月，咁即使咧，好似講咧。政府早前啦，咁依家都推行緊咧，由8月31號去到咧，即係下個禮，即係嚟緊呢個禮拜日啦，8月13號，咁係接受咧，即係第二輪嘅補習月基金。但係要諗下每一個最高嘅政府只係資助咧，即係 total 6個月啦，咁係每個月只係得9000蚊喎。係啦，咁但係咧你要諗下，即係我哋係即係。做呢個行業啦，咁其實就除咗即係開支係非常之大啦，咁因為我哋嗰個樓面又唔可以話太細啦，咁亦都有一個即係基本嘅設施啦，咁又要有員工嘅聘請啦，咁尤其是咧即係租金方面咧，咁我哋嗰、那個即係個壓力咧係非常之重啊。 係，即係個經營嗰方面咧，就即係因為你頭先講咧停業咗一段咁長時間啦，咁就阿張素梅我都想問一下，譬如你同政府傾嘅時候，政府有冇開列嗰啲條件，即係話你要做？有啲咩嘢，或者疫情有啲咩嘅指标到达嘅时候咧，就酒吧业可以复业啦。咁样有冇一啲咁样嘅信息俾佢哋？ 当时咧，其实我哋就有反映，我哋其实咧就系、是、做，即、就、系、是、例如话，维持好，即、就、系、是、我哋自己除咗即係政府指定啦嗰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啦之外咧，其實我哋都額外做多啲嘅。咁我哋都有同佢講過，即係反映過嘅。 即係你哋覺得係可以做啲嘢，希望爭取 一定係配合政府嘅防疫抗疫政策。但係政府方面咧，因為佢都話係要多方面嘅考慮啦，因為佢都即係大家喺香港經歷過咧，即係早前有一個即係又爆發一波啦。咁佢就好驚咧，即係爆發咗之後，咁係對於香港市民係一個即係係一個幾大嘅危機。 係啊，因為即係。有个酒吧群组大家仲记得啦，即系当时其中一波疫情里边咧，就由嗰度开始发出嚟嘅。咁但系张素梅嗱，我都想问一下咧，就系即系其实我都觉得有啲唔明嘅，即系点解譬如话食肆咁可以系放松，咁酒吧又唔得咧？咁你有冇留意过其实酒吧嘅经营啊，或者系即系嗰啲顾客嘅习惯会唔会有啲问题咧？系即系可能系需要限制得严啲？咁啊，令到即系话，就算即系复业之后咧，都唔会话令到即系嗰个疫情或者系令到人哋担心啊咁样。咁你哋自己又有冇一啲措施，你会建议翻出嚟？即系话其实点样做法系可以有限度地，即系可以营业翻嘅咧？咁样，你自己嘅业界有冇倾下呢啲咁样嘅措施嘅咧？其实， 其实有啊，我哋即系都有同会员啊，其实我哋不时都即系有一个紧密嘅联系啦。咁其实咧就政府嗰方面咧，其实佢就头先我就讲咗啦，就系话佢哋即系睇总环境。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反映咗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可以做多啲嘅，例如我哋自己喺客户，即係除咗基本嗰啲啦，我哋會有幫客户入嚟之前係量體温啦，仲有即係戴口罩啊，咁但係咧即係等等咧，即係嗰方面啦，即係有搓手液啊，咁我哋咧即係喺嗰個場地方面啦，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啲即係好即係全即係比較一個徹底啲嘅消毒嘅，咁就都係定期咧係去揾一啲專業嘅即係消毒。 公司咧係幫我哋嘅場地消毒啦，同埋咧即係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好保障嘅，就係話因為早前咧，其實除咗政府啦，佢係提供咗一個即係免費一次自願性嘅，就幫四大高即係高風險行業啦，其實進行一個免費嘅檢測啦。系啦，咁其实我哋咧，即系所有嘅会员，其实我哋都做过，咁即系都证明，因为政府都冇公布啦，因为我哋都系全部系健康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系自费啦。其实因为不断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做一啲 quick test 啊，咁就系话即系帮我哋啲会员咧，就确保佢哋系前线啦，甚至即系我哋所有嘅即系酒吧从业员咧，其实佢哋都系身体健康，保障翻大家嘅即系卫生同埋安全咁样嘅。咁我哋都系有不时咁样做啦。咁我哋咧亦都系同政府嘅会面嗰个，我哋都讲，即系咧我哋都要要求翻。我哋系继续即系保持呢一个动作， 即系业界自己做翻啲功夫。 系啦，我哋定期咧会做一个自动嘅，即系自愿性嘅，即系我哋都会全个行业嘅从业员咧，即系包括即系我呢度讲啦，就系话我哋协会啦嘅会员咧都会即系做呢个检测嘅，即系确保翻咧喂，其实我哋即系身体健康噶，咁咧大家咧都安心过嚟即系去消费啦。咁而陈景祥你讲得好好咧，就系话其实即系我哋都会觉得咧会唔会因为你好似餐饮咁，其实佢都要即系除低個口罩啦，咁然之後咧就係進食啊，或者係去飲嘢咁樣嘅。咁而即係喺佢即係話唔係進食啊，或者係即係飲嘢 嘅 時候，要戴翻口罩。咁其實我哋即係酒吧嚟講咧，其實我哋真係仲安全啦，因為咧其實我哋係飲嘢，有啲人真係可能真係一個人去飲嘅啫。 嗯， 係啦，即係佢哋咧，即係可能都係一啲少數啦。咁而我哋咧，因為暫時嚟講咧，即係政府我哋都promise 咗咧，佢就話如果你即係准许我哋开翻啦，其实我哋都唔会有例如话一啲live 嘅表演啊嗰啲咁样，咁就算系有现场即系打碟音乐嗰啲咧，其实即系嗰个 DJ 啦，只系播一啲背景嘅音乐啊，同嗰啲客人亦都系佢哋好愿意，都系戴晒口罩嘅，咁佢都系坐低好斯文咁样，喺度即系可能系 倾偈啊咁啦， 饮品啊，倾偈啊，咁但系都可以戴住口罩。 张素梅，但系你头先讲紧嗰个咧，就话譬如你哋自己嘅行业啊，或者啲工作人员啊等等，就一路做检测啊，做好多防御措施啦，咁呢个都系好啦，即系话希望可以为个服务业做准备。咁但系喺顾客嗰边咧，就好多时就会唔会有一个流动啊嘛？即系正如头先讲咧，咁你啲顾客咧，即系可能同食肆里面再有啲唔同咧，就大家好多时经过啲酒吧都会见到噶啦，大家都系中意即系倾偈啊，因为即系饮嘢嘅时候都系即系大家社交啦，我哋叫吹水啦吓。咁好多时就会唔戴个口罩咁，大家喺度咁倾偈嘅。咁呢啲系一个即系谂顾客咧去帮衬呢啲酒吧嘅时候，即系惯常啦。咁喺呢啲环节上面，你会唔会做翻啲功夫，即系要求，譬如我即系你嚟到饮酒，咁就系要戴住口罩嘅，即系唔可以除低啊。即系当然除咗饮嘢之外啦，咁类似咁样会唔会令到即系起码顾客嗰方面咧就即系虽然比较麻烦啲啦，但系对你嘅服务业咧就会多啲保障啊嘛。咁类似啲咁样嘅措施，你会唔会谂下去做咧？其实？ 其实呢一个我哋即系亦都系协会同协会会员咧，亦都系有一个共识啊，就系话咧，我哋即系因为早前啦，其实佢喺六月底嘅时候，我哋都有即系开放过一段时间噶嘛。咁喺嗰度咧，我哋都喺一个一个酒吧咧，我哋当眼处咧，亦都会咧，即系喺佢即系进场嘅时候咧，已经话俾佢听。即係我哋因為疫情嘅關係，咁我哋係一個負責任嘅即係消費者啦。咁我哋咧亦都係即係唔係即係飲嘢嘅時候咧就要麻煩啦。即係大家咧傾偈之前戴翻口罩。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好即係切實咁去執行啦。 但係你現場所見咧，或者啲行家講翻咧，咁雖然貼咗出嚟啫，但係即係做嘅時候、執行嘅時候咧，個情形係得唔得嘅咧？即係做唔做得到咧？ 咁我哋咧就会遵守翻咧，例如话即系好似上次啦，我哋都同政府讲咧，例如话喺台与台之间嘅距离啦，咁或者咧我哋咧亦都会即系将翻会设一啲 petition 啦，如果即系喺佢哋嗰个嗰个酒吧嘅范围里边，其实佢可以做到嘅，我哋亦都会设一啲即系简格啦。咁而嗰、那个客户咧，因为我相信咧，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即系一个好漫长嘅抗疫时间，咁咧。我相信咧，佢哋亦都會即係知道，哇！其實即係呢個病毒咧，佢唔會睇人或者睇時間去即係去傳播嘅，因為佢個傳染力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大家都會有個戒心啊。所以如果我諗佢嚟得 即係出嚟消遣嘅，其實佢哋咧即係都會認識個即係嗰個風險啦，所以佢哋亦都會即係嗰個意識會高啲咧，就話即係去交談嘅時候就會即係戴翻個口罩咯。 嗯，要小心啲啦。 咁我哋咧亦都會係啦，都會做多啲咧，即係呢個勸喻嘅工作啦。咁同埋咧，即係我哋亦都會咧，即係話喺翻嗰個我哋依家亦都會即係同一啲相關嘅公司啦，即係去考慮翻啊有冇一啲即係電子嘅例如話追蹤啦，即係追蹤翻個客户啊，即係喺佢入嚟之前啦。咁可能咧，我哋就可能即係可能有啲會員制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可以登記翻，例如話佢係嚟過呢個酒吧嘅。咁如果即係即係有一啲咩問題嘅時候，我哋都可以追蹤翻佢， 即 係 揾翻 嗰 個揾翻個顧客啊咁樣。 係啦，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都有同政府反映過呢一點嘅。 係啊，張淑薇，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個酒吧行業嘅情況啊？譬如話，你頭先講咧，已經停業咗好耐啦，有幾多間會結業咗啊？即係做唔住啊，頂唔住啊，要閂門啊咁樣，有冇數字啊？ 嗱，如果咧依家即系顶唔住嗰啲咧，因为你知道我哋依家仲系即系翻啦，咁但系咧，因为我都一路都有联络开会员嘅，咁佢哋就同我反映啦，就系话其实佢哋即系依家嘅情况都即系好严峻啦。咁咧就系有两部分啦，我可以咁样讲啦，有一部分咧佢哋嘅财力咧系比较雄厚啲嘅，因为佢哋可能有多元化嘅業務發展啦，除咗酒吧之外，佢仲有其他嘅業務啦。咁咧亦都可能係之前佢可能都係用翻佢哋啲儲備啦。咁咧，但係佢哋都話咧喺呢、這個如果仲係繼續咧唔俾我哋即係開業嘅話咧，頂多即使係有實力咧，都係頂多一個月到嘅啫。 嗯，好啊。 係啦，真係好大嘅啦。咁如果有一部分係啦，哦， 唔該曬你啊，好啊，張 少 明。是啊，因为时间关系就要同张素梅谈到这里了。咁啱同佢谈的张素梅就是梁桂坊协会的总监。咁我而家谈緊的就是自由峰就同大家谈緊关于政府有限度地就是再放宽一些社交限聚令的措施的。咁我们先听下新闻回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于本地感染，确诊个案累计4901宗，另外有1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5宗本地个案中，4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包括2宗是大围交通城群组的家人，2宗是检疫中心发现，剩低的1宗是透过普及检测确诊。患者是一名62岁男子，住在屯门山景村，并无病征。另外，普及检测亦都找到2宗早前确诊个案，病人都是在8月底出院，分别检出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抗体。至于当局为入境处和惩教处合共的4800几名职员和囚友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其余正是逐步检测。政府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累计已经有1362000人次接受采样，115000个的样本完成检测。另外，今日半日已经有52000人采样检测，当中大约40%未经预约下接受采样，比率较以往高。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宣布，再延长计划多3日，去到下星期一，整个计划为期14日。至于目前仍然运作的122个检测中心，将会有65个在星期六起停止运作。在内地水域被截获并羁押的12名香港人，仍然拘留在深圳盐田看守所。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的内地律师卢思慧下周持家属签署的委托书公证文件再到看守所争取会见当事人，但警方说当事人已经委托另外2名的律师拒绝安排会见。另一位律师任全牛预计最快下星期会再到深圳争取探视，但即使办妥公证手续，亦都冇把握获准同当事人见面。目前家属感到忐忑同埋恐惧。 澳洲传媒报道，澳洲联邦警察和情报机构共同调查两名在当地的中国媒体高层人员和两名中国学者，其中受查的两名学者被指涉嫌对澳洲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被注销澳洲签证。澳洲当局正是调查中共涉嫌利用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议员办公室渗透当地议会的事件。报道说，被澳洲当局调查的两名中国媒体高层人员是中新社澳洲分社社长陶道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悉尼分社社长李大勇。两名中国学者就是著名媒体评论员陈红和研究澳洲的学者李建军。当局怀疑他们利用内地社交平台微信作为渗透工具。新华网报道，澳洲情报人员最近搜查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议员奥斯尔曼的住所和办公室，因为他曾经多次公开称赞中国的抗疫成就，批评澳洲的对华政策。当局怀疑奥斯尔曼是中国的代理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港岛的入口都开始多车了。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那段慢车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在屯门因为爆水管，屯盛街近住华都花园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的，揸车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港大专家袁国勇： 新发性传染病会继续咁嚟。回想1997年嘅 H5N1 禽流感，今年嘅新冠病毒感染，同埋日益严重嘅抗生素抗药性，好多都系因为人类嘅愚昧同埋贪婪，以致病毒同抗药性细菌跳入人类，造成疫症大爆发。我哋必须思考点样去保护环境生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嘅就係關於政府咧宣布進一步咧放寬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嘅，咁包括咧食肆可以同一台咧可以坐四個人啦，咁亦都係咧就係開放咗一啲嘅娛樂場所添嘅，包括咗遊戲機中心啊、遊樂場所啊等等啊咁樣，咁但係有啲地方咧就仍然係要關閉咁啊，包括酒吧啦、咁啊卡拉 OK 啊、夜總會同埋夜店嘅，咁啱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傾過咧關於個酒吧咧就仍然係繼續唔能夠開嘅。咁至于其他啲地方亦都唔能够开嘅，包括卡拉 OK 咁样。咁大家如果电话机旁边嘅你咧，喺啲行业嘅从业员啦，或者系市民，或者都想有阵时想帮衬下酒吧、卡拉 OK， 但又都未得，咁有啲咩感想或者有啲咩嘅睇法咧？欢迎你打嚟咧，自由风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咧，而家接通咗咧，就同其中一位嘉宾咧，就卡拉 OK 公司嘅执行董事咧罗雪儿咧倾下嘅。罗雪儿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即系就啱倾紧咧，关于政府咧宣布里边咧新一轮咧就慢慢都开始放宽呢个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咁但系咧就卡拉 OK 咧就都仍然系即系需要关闭未开得噶。咁我哋睇翻有啲嘅报道讲紧咧就话咧就即系有啲嘅專家啦，即係個講法就話咧，因為卡拉 OK 咧，大家都知道啦，就要唱歌啊，或者係可能係要除低口罩做好多活動咁樣，都係屬於高風險嘅。咁你個行業裏邊咧，而家暫時你個即係有冇同政府又傾咧？就有啲咩嘅條件之下可以復業啊？咁樣個進展係點樣？可唔可以同佢講下？ 其实在这段期间呢，我们见过陈小此局长和张建宗先生两位已经讲了一般的防疫措施我们都会做啦。另外如果另外我们也都会准备了每个客人有一个独立咪的识别带啦、咪套啦，甚至是他们的杯呢都有个识别贴纸呢去防止个病毒传播的。我相信其实卡拉 OK 咧，我哋系独立房间啦，每一间都唔系一般，可能你喺大众出边去超级市场啊，或者系去啲商场咁样。我哋系卡拉 OK， 其实你约得去嘅人，你都系会系相熟噶啦。而家喺呢段时间啦，我都相信好多市民啦，其实个防疫意识已经好强噶啦。如果你有少少唔舒服咧，你都唔会出席，甚至你喺条街嗰度，其实可能你搭个地铁有人咳，我相信一定好多人走嘅。喺专家嗰度嘅意见啦，我想反映翻，其实专家佢有冇落过我哋卡拉 OK 睇过，其实而家嘅卡拉 OK 嘅清洁状况或者我哋所做嘅一切咧，其暂时喺我哋嘅分店，我哋品牌嘅分店啦，我哋专家咧，其实佢就冇落过嚟睇过嘅。咁我真系好想了解，其实呢啲评估佢哋所谓嘅风险系边度嚟咯？ 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系睇翻嗰个即系以往个发展啦，即系因为卡拉 OK 啊，或者酒吧呢啲都系曾经即系都爆发过一啲即系感染啊等等嗰啲嘅吓。咁对卡拉 OK 嚟讲咧，一般人都即系知道啦，就唔同食肆啊或者其他嗰啲，即系话即系譬如你开放嘅食肆咁，你可能咧就系食嘢嘅时候就除低口罩咁之后咧就戴翻。咁酒吧业咧，头先我都倾过啦，可能佢都希望咁样做。咁但系一般人嘅感觉咧，就觉得卡拉 OK 就好难啊，要戴住口罩嘅，因为大家多数都系聚会啊，甚至即系唱歌嗰啲啦。咁咧就变咗咧，系即系好多时咧就会变咗嗰个防御啊，嗰个措施可能就会低咗啦咁样。咁你头先你提到咁多措施里边咧会做咧，就系做一个防范啦。咁但系似乎咧就都仲未能够令到即系话，譬如政府嗰方面都放心嘅。咁你有冇啲咩其他嘢嘅要求，或者系咪同政府嘅就倾？政府有冇提出话你哋仲要再做啲咩措施，或者啲咩情况指标之下，先至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开业咧？咁？ 暂时就是政府主要是他们问回我们有什么防疫建议为主咯。我另外都想说，其实我相信在餐厅那里他都会饮饮东西，跟我们卡拉 OK 的情况一样，卡拉 OK 都 是在吃东西和饮东西的时候就除下口罩，但是其他的时候都会戴回口罩的嘛。上次我们在4月1号山去到5月的时候之后啦，即系到我哋重开啦，其实我哋一直已经做紧呢啲嘅措施噶啦。咁啱啱开头，我哋之前真系发生过有感染嘅情况，有个群组出现咗喺我哋嗰度，但系嗰阵时系呢一个疫情嘅啱啱开头，大家都未必 的早期未必個防疫意識咁強，咁但係呢一個時候，我相信香港人嘅話，其實而家真係出街都必須要戴口罩，佢哋一定會做到咯。 嗯，我哋睇翻咧，就政府即係有啲訪問啊，啲官員都講啦，就係話咧，就酒吧同卡拉 OK 嗰啲點解未能夠重開咧？咁佢就話咧，就要視乎業界咧係咪願意多做防疫措施，亦都視乎咧有關活動嘅風險啊，咁以及除口罩嘅長即係時間嘅長短等等啦。咁即係似乎都係要好多條件要你去做嘅。咁或者你個業界裏面你哋自己觀察翻咧，即係其實早前如果仲可以營業嘅時候咧，其實去光顧嘅一啲朋友啦，即係佢哋自己又擔唔擔心嘅咧？其實即係你會唔會即係本身而家呢個疫情嘅時候，都影響到你哋個生意係咪咧？因為啲人去到可能都擔心咁係咪咧？ 我相信唔係除咗我哋，其實所有行業都會啦。無論係之前所講嘅戲院，甚至係零售，都係其實你而家出街，可能你都會有個病毒，永遠都唔知道。但係嚟得嘅客人，佢都知道我哋離開嘅客人都知道我哋嘅場所咧，係每一次用。同埋用完之前同之後都會進行徹底嘅消毒咯。咁同埋我相信我哋嘅客人同埋香港人都好自律噶啦，而家。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劉雪兒。 好。 係啊。唔該，咁我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卡拉 OK 嘅公司執行董事羅雪兒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係有限度咧就開放翻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咁但係有啲場所就仍然係未能夠開咁，包括咗頭先講嘅卡拉 OK 啦，同埋酒吧等等。咁大家對呢啲咁嘅話題有咩興趣咧，可以打嚟電話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同学问萧叔叔专利权嘅英文 patent， 我哋好多人会读 patent 啦，或者 patent 啦。咁但系咧。如果美式英文嘅發音咧，有時有啲人咧將佢讀成 pattern 嘅，或者 pattern 啊 ，OK pattern。咁咧有聽眾咧就問蕭叔叔啦，咁呢個 pattern 嘅讀音同 p a t t e r n， 就好似我哋譬如講一件衫嘅 pattern 啦。咁我哋嗰個發音有乜分別咧 ？pattern and pattern，pattern pattern pattern，or pattern pattern pattern。最主要的分別呢，其實呢我們是 TENT 後面有個 T 的時候呢，我整個音節呢會將它縮短急停了，大家聽一次 Pattern Pattern 停了的 Pattern 停了的 OK， 好像有個專門壓停它的感覺的，而整個 syllable 是短一點的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OK， 那我 T 讀不讀出來也可以，你不讀可以讀成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OK， 但如果我讀P-A-T-T-E-R-N 呢，我就做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就唔需要急停 pattern pattern， OK， 就唔需要急停佢嘅。咁呢个呢就係最主要嘅分别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跟大家談關於政府都再放寬了一些社交距離的措施。與此同時，政府昨天宣布了就跟11個國家探討落實一個旅遊氣泡的措施，包括跟日本、泰國等等這些旅遊熱點就開始談談。但到底談談的進展是怎樣，以及何時才有機會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措施，令到香港人可以再繼續外遊呢，就要視乎就談的情況是怎樣。有些旅遊業界的朋友就說他暫時仍然處於熱身的階段，最重要的是看什麼呢，就是看雙方的控制疫情到底的情況是怎樣，還有你也可能要做一些類似即健康碼等等，即是一些認證，即是 保證了就是出外的旅遊人和入境人都能夠有一個健康證明才可以，看來也不是短期內可以成事的。對於這些這樣的旅遊氣泡的措施的傾談，或者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打來自由風跟我們傾下，電話就是18723111。咁而家我哋电话机旁边接通咗咧，就系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嘅主席咧，梁耀林啊，同我哋倾一倾下咧，关于政府而家倾紧呢个旅游气泡嘅措施嘅。梁耀林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政府寻日就宣布咗咧，就同十一个国家咧就倾紧噶啦，关于落实一个咁样嘅方便嘅安排啊。咁啊，你旅游业界里边即系有冇收到啲咩嘅消息，或者你觉得政府希望而家倾紧嘅话咧，旅游业界亦都有冇咩意见俾紧政府，可以点样推展呢啲咁嘅计划啊？ 实在旅游业界咧都即系好期望我哋可以开关嘅啊。咁但系喺上个月我哋。即係有機會見到局長嗰陣時咧，我哋旅遊界都好希望即係搞呢、這個travel bubble 啦，即係旅遊 bubble。咁咧最重要嘅，我諗大家都好清晰知道咧，我哋都好希望政府能夠實行呢個健康碼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澳門做到嗰陣時咧就即係可以做到啦。咁點解香港做唔到呢？咁或者佢而家就宣布十一個國家，咁我諗我哋期望咧就希望即係唔好派咁多望遠鏡啊！即係你搞到十一個，我諗即係有排都未開到啦。我諗最主要嘅咧就係我哋鄰近國家先，或者澳門先行都得噶，係咪？咁如果能夠大家即係可以做咗嗰個測試，做完之後，咁就可以攞嗰個健康碼。咁當然一個健康碼唔可以太貴啦，係咪？咁人哋講緊幾廿一百幾十蚊。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呢、這個，咁只單到我哋可以去到澳門先啦，只單到喺七日之內，我哋都去完澳門翻嚟都唔使即係運十四日啦，係咪？咁即係我哋。業界希望可以政府可以做到咧，就係加把勁啦嚇，因為實在業界都死死下噶啦，而家係咪都根本就全部停擺，係咪？咁如果唔甚至你澳門啊，如果可以開到啊，咁我哋都有啲澳門生意做下啦。 梁耀林啊，你個頭先個講法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其實唔需要話傾十一個國家咁多，即係寧願咧，你覺得係傾一啲近啲。就早都可以成事，即係希望起碼開翻有限度地開翻啲旅遊先，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我哋希望佢，當然你而家可以做到訂十一個國家出嚟，如果做到，梗係好事啦，拍爛手掌。但問題即係你都知道，佢而家講緊啲德國啊、瑞士啊嗰啲，即係有排都未會翻到啊。 係啊，嗱，依家十一個國家咧，梁耀林，我都講一講呢十一個國家嚟睇翻資料咧，就包括日本、韓國、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新西蘭、澳洲、瑞士、德國同法國啊。即係咪都係旅遊熱點嚟嘅？不過都係要比較長途啲嘅。 係啊，咁但係你有幾個國家可以真係？可以盡快可以搞到，例如泰國啊、日本啊、韓國啊、新加坡、馬來西亞呢啲咧，同埋越南啊，呢啲咧，我諗同佢傾咧都亦都容易傾啲咯。因為對方你要做一個travel bubble 啦，你一定要對方都要做埋同一樣嘢嘅，係咪？例如我哋去人哋嗰度，我哋都要健康噶嘛，係咪？都驗過係冇事噶，咁然後我哋至可以做到，咁人哋嚟香港亦都希望可以做到大家都冇事。咁呢啲國家坦白講，亦都好希望可以開翻呢個 travel bubble。咁大家都易傾好多咯。 係啊，梁耀林，你哋有冇代表喺政府裏面係一路參與呢件事㗎？ 因為做到呢啲健康碼啊，呢啲旅遊好嘅咧，係唔係一個私人公司可以做到㗎嘛？一定係政府對政府至可以做到咯。 梁耀林啊，頭先我想問你就係話，到底譬如你哋有冇一啲代表參與緊同政府呢個咁樣嘅協調，即係話政府同嗰啲國家傾成點啊咁樣，或者你哋又俾啲咩意見佢哋啊咁樣？ 我哋都好積極去同政府傾緊，希望佢可以做個健康碼。上次有好多个会想去同政府傾啦，都希望我哋梗係希望可以做到啦，係咪？咁我哋係意见，我哋就係俾咗啫，但係真係要实行嘅亦都要睇下嗰个 嗰、那個即係疫情去到邊度咯，啊，唔係話就咁講兩句就可以解決嘅。 但係你頭先都提過咧，係啦，頭先都提過咧，即係可能要做一啲檢測啊咁樣嘅，即係功夫啦，先可以成即係成到事嘅。 我就覺得係咯，就算因為而家你講緊係入境啊嘛，咁、你我哋就唔可以咁樣開放個邊界，又開放個機場，入民出出入入噶嘛，係嘛？咁一定係要檢測㗎喇。 咁未來要檢測嘅話都有個成本，係咪會可能會唔會對啲旅客都係一個即係成本嚟喎，係咪呢？ 唔係，所以如果能夠做到一個檢測係政府，好似而家咁我哋做到呢個檢測都係政府承擔呢個費用㗎啦，係咪？咁你再要去攞一個健康碼嘅話，可能係如果講緊係110嘅，咁我諗好多客人都願意俾㗎啦，因為香港嚟講咧，香港人咧實在太中意旅遊啦，係嘛？咁如果你俾多一些少錢，我諗啲客人唔介意咯，亦都買到個安心啊嘛，咁你去到一個地方，第一個條件就係諗下安唔安全啊嘛，你自己都安全嘅話，咁人哋又覺得安全，或者人哋嚟我哋嗰度都覺得安全嘅話，咁點解唔？这个是双向。 是啊，梁耀林，咁你哋同政府度接觸啦，咁你譬如咪頭先講咧，都有成咁多個國家11個啦，或者其他鄰近啲嘅，有冇邊啲國家或者地方咧，你哋所知咧係有條件可能會早啲咧實現到呢個咁樣嘅旅遊氣泡係互相去對方嘅地方咁樣？有冇邊啲地方你所知係有機會早啲實現到嘅？ 我諗應該係泰國咯，泰國實在有機會嘅，應該係泰國啊。越南啊，呢啲會有啲機會，因為佢哋個疫情嗰個數字低啊嘛，係咪？我咧就琴日咧就啱線咧就同菲律賓旅遊局嗰邊大家都去過一個視像，大家都傾過因為佢哋個疫情即係控制得唔係咁好啦，因為個數字 都係高啦， 都係高嘅，所以我都提議俾佢哋，如同香港政府傾呢個 travel bubble 嘅嘢，同埋咧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個健康碼咯，咁雖然都係咁樣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梁耀林， 係唔好客氣。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香港入境旅遊接待協會主席梁耀林啊，咁而家我哋傾緊嘅政府咧就話咧已經同11個國家咧傾緊咧關於你可唔可以咧就係放寬啲旅遊咧就係實現呢個旅遊氣泡咧就可以恢復翻呢個旅遊業咧咁。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呢啲話題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又接通咗一位聽眾咧就係楊女士噶啦，楊女士請講。 系主持人你好，我就想讲呢关话嗰、那个旅游气泡啊，我就系即系举手举脚赞成噶啦、但系咧我就觉得邱腾华局长，即系我想同佢讲，点解一定系要去同外国讲咧？系咪先？咁你依家国内嗰个疫情已经完全可以即系、可以讲话控制得好好噶啦嘛，同埋佢哋已经系基本可以讲话本土感染已经冇咗噶啦嘛。咁点解我哋唔去同上边讲咧？嗱，我哋依家亦做咗全民检测，即系嗰个发病率都好低啦。咁希望即系能够做到嗰个粤港个健康码。首先我哋国内嗰啲短途就可以做得到啦，唔需要山长水远去到同外国讲啊嘛，我哋自己国内 即系先倾下内地先， 系啦，先倾下内地先，即系你可以两条腿走路，亦都可以同话外国倾，日本啊、韩国、泰国嗰啲都亦都可以倾，但系咧你唔可以侧重晒呢一样嘢啊嘛，应该系国内嗰边能够去得到，祖国大好河山。我哋以前咧，我系做国内嗰啲线嘅，即系好多大村大山，依家佢哋开晒噶啦，开晒噶啦，咩湖口瀑布啊嗰啲已经全部开晒啦。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喺香港 先同内地 俾我哋去？系啦，冇错啦，即系呢一样嘢，我就希望政府真系认真要考虑咯，唔好单方面做咯。 唔该晒你，杨女士。咁啊，內地裏面咧就而家一路講緊個信息咧，都係話疫情咧就已經基本上都控制得好好噶啦。咁啊，到底同內地嗰方面係咪可以先做呢個咁樣嘅旅遊氣泡咧？或者頭先亦都有講過咧，就係譬如澳門啊，依近啲嘅地方咧，就唔需要話一路 傾緊啲十一個國家裏面都係一啲比較相對都係比較即係長途少少嘅地方啦。咁大家對呢啲話題咧，就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再接通到一位咧，有羅先生嘅，羅先生你好。 你好，陈生。 系啊，你好。 好啊，其实我系啊，我都想同你分享下个意见啦。 系 酒吧嗰方面咧，卡拉 OK 嘅。 嗯。 咁就因为我曾经以前咧就成日去呢啲地方啦，即系譬如我哋叫 Happy Hour。 嗯。 OK， 咁去到呢啲地方咧，就成班朋友啦，咁啊饮酒啦，食烟啦，吹水啦，咁当然大家开开心心，即系讲一个礼拜过去嘅事啊。 系。 咁即系嗰啲咁嘅嘢嘅。咁其实咧呢、這个 case 咧就唔关啲老板事。其实完完全全咧就系嗰啲顾客佢自己本身问题。 嗯 ，OK， 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叫即系嗰个而家呢个机咧，如果你叫嗰啲其实嗰啲老板咧，佢做得好咧系冇用嘅。最紧要就系我哋香港人自己本身做翻我哋应本分嘅嘢。 嗯， 你叫佢哋， 你讲佢私喺酒吧嘅时候，尽量戴翻个口罩或者系 冇用嘅，冇用， 冇用。 你话系咪戴翻个口罩？譬如当你饮一杯啤酒又戴翻口罩，有冇人会咁守规矩咧？ 但如果做唔到呢、這个又好难啊！真系俾佢再复业，因为大家知道嘅酒吧群组都出个事。 我当然希望能够成个市咧都系好啦，系咪？即系大家都希望香港经济环境好翻晒啦。咁但系问题，我觉得应该要咧，首先香港人自己本身去搞清楚，你想去呢啲地方。是大家开心沉开心、但问题呢一定自己要守规。 即是要自律要做好呢个自己的保护功夫。 老板冇用的老板做得点好都冇用的。 好啊咁唔该晒你先。啊，罗生系啊，唔该晒。罗生讲紧咧就系关于啲卡拉 OK 或者啲场所里边咧，就啲顾客自己都要自律啦。咁但系咪咁容易做得到咧？咁呢个我谂相对亦都有赖业界自己做一啲功夫啦。咁自由风啱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咧就系而家初步咧系做紧啲放宽社交距离嘅措施啦。咁啊包括咗咧就系同一啲国家系倾紧咧，就可唔可以有限度地恢复翻呢个旅游嘅？咁啊，据阿邱腾华局长嗰讲咧，咁咧就其实咧就任何啲地方咧，包括邻近嘅台湾啊等。等澳门啊，等等都可以倾嘅。咁大家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可以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咁啊，电话咧1872311。咁而家咧，先听下交通同新闻咧，翻嚟再倾其他话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喺九龙方面，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西行去九龙公园径方向咧，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永安广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沙田市中心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2，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2，人民币6.847，英镑兑美元1.294，欧元兑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港金报17,82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美元，卖出1925.89美元。港汇指数105.1，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中心。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

自由風回來都是談一個新的話題，今天我們的評論員陳澤銘，打個招呼先，陳澤銘。 陳景祥你好。 你好，你好。好我們今天就第一個鐘頭就談緊關於政府之後放寬了一些措施，其中有講到關於即係希望同呢十一個國家傾緊咧，即係盡量做，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旅遊氣泡啦嚇。咁你要做呢樣嘢咧，就都有個前提嘅，咁希望做一啲檢測啊，或者可以做一啲類似一個即係證明啦嚇，即係嗰個地方嘅人咧，譬如入境又好，或者第時佢出境又好啦，都有一個健康證明咁樣。咁呢個部分咧，其中一個要做嘅嘢咧，就係一啲檢測啦咁。咁香港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一個咧係普及社區檢測嘅計劃啦嚇，咁啊推行咗噶啦。咁啊就政府亦都公布咗啲數字咧，就話咧就截至到係九號啊，即係下午兩點鐘為止咧，就大概有136萬人咧就已經接受咗檢測，咁咧就亦都有係126萬人咧網上登記嘅，咁咧就到底呢個檢測嘅成效係點咧，或者成本係點咧？咁啊，陳澤銘其實亦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意見喎。咁啊，你自己覺得呢個計劃實行到而家咧，即係你睇到啲數字或者觀察翻嗰個即係市民啲反應咧，你自己覺得呢個計劃會係點啊？你個睇法？ 我自己申報少少利益先啦，我自己啱啱都做咗。 咁、 就升 順利啊嘛， 好順利嘅。我就喺北角渣華道嗰度做嘅，咁就我就做夜晚7:30咁。我同我爸爸兩個人去，咁就係好快嘅，成個過程係好順利啦。咁當時亦都唔需要排隊嘅，一入到去即刻做，咁真係幾分鐘就出咗嚟。咁、那個個結果咧，我星期日晚做嘅，咁、那個結果咧就係琴日出咗嚟。即係琴日星期二，咁就兩日到就出咗嚟。咁我覺得即係用呢個角度睇咧，係幾暢順嘅。咁但係我喺坊間我亦都聽到唔少嘅疑問啦。第一就係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嗰個驗出嚟嗰個陽性比率，好似同最初嘅諗法係咪有少少差別咧？咁我唔係專家，我唔係醫學專家，唔敢講。不過而家聽到翻嚟得到嘅數字咧，我自己嘅感覺係偏低嘅。咁係唔係啱與唔啱咧？咁可能真係要問一問專家啦。咁所以我覺得市民咧有關注係好嘅。個參與率咧比我自己個估計咧，其實係低咗少少嘅。即係我自己個人估計咧，其實係會多啲。咁但係結果100多萬。唔算一个低嘅数字，但係比我想象中係低少少嘅。 咁根据呢个聂德权局长讲呢，咁佢就呢而家决定咗呢会将呢个57间嘅检测中心嘅服务呢，咁延长多3日呢至到下个礼拜一嘅。咁即係整个计划呢就为期14日啦。咁你头先都讲到关于啲效益啦，咁亦都有啲数字嘅。咁呢就话呢而家据个检测计划至今呢就係揾到18宗嘅确诊个案。咁其中4宗呢就曾经确诊嘅。咁我哋讲到效益嘅时候就会咁问，就是、到底我哋动员咗咁多嘅资源啊，咁多嘅人力物力啊，咁到底系揾到一啲咁样个案出嚟嘅话咧，其实系即系值唔值咧吓？即系成日讲紧个成本效益就系咁啦。咁啊，依个方面咧，就其实啲专家都有唔同嘅意见噶。咁啊，咁当然其中一部分嘅讲法咧，就话咧我哋揾到出嚟咧都唔错啦，唔好一定要计数目几多先，因为揾到嘅话咧，就可能就系阻截咗一啲咧隐性嘅传播者噶啦。咁因为咧有一啲传播者咧，譬如可能喺某啲地方、某啲国家咧，可能一个人都传染咗好多人嘅。咁呢个咧就 系、 是。成本裏面咧就睇你點睇啦。咁但係因為政府咧就早前咧睇翻啲數字啊，就因為咧就曾經咧就包括陳肇始局長講咧就話最初佢講話預計會有500萬人參加啦。咁好多人咧亦都用呢個做一個指標啦，即係到底而家咧就已經係接受檢測嘅，憑136萬人咁計啦。咁啊距離一個500萬人都當然仲有一個好大距離啦。咁但係到底依個咁嘅數目咧，500萬人咧係當時係真係一個預測的數目，因為是一定要做到的，現在這個距離這麼大的話，到底會不會影響到這個檢測的結果等等呢？大家如果電話機旁邊的聽眾有興趣參與這個討論，就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或者講下你的意見。到這個時間裡面，我們請到其中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關於這個話題，就是政府的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和中大的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教授。許教授你好。 系你好， 许教授经常都同我哋倾咗关于个抗疫嘅话题噶啦吓。咁啱啱我哋头先倾开咧，就系讲翻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咁到现在为止咧，咁就系话有136萬人咧已经接受咗个检测啦。咁我哋头先咧都讨论紧咧，其中一个咧就大家一路而家都开始计紧数啦，即系到底嗰个成本效益系点啊？咁啊，教授你一个作为一个专家咧，到现在为止咧，睇翻咁多嘅数字，包括咗接受检测，同埋咧就揾到咧大概我哋话18宗嘅确诊个案。你自己作为观察啲数字咧，你觉得而家个成效系点样啊？呢个计划， 但如果计埋今日嗰个多咗个个案咧，应该系19个个案系经呢个检测。 嗯， 咁之前其实已经确诊咗嗰啲已经系剔除咗噶啦。 嗯， 咁、换句话讲，就暂时嚟讲系揾到19位。啊，咁呢19位咧，当然有部分系冇症状啦，部分有轻微症状，但系佢哋又冇去医管局嗰啲门诊就即系参加咗呢个计划。咁始终都系呢个计划揾出嚟噶啦。 嗯。 嗱，咁如果你咩都唔做嘅话，咁啊，佢嗰啲传播链事实上系可以喺社区嗰度散播嘅。 嗯， 咁变咗你，如果你冇做嘅话，你有19宗呢类嘅个案咧，咁佢可以经酒楼食肆啊，或者系喺啲街市啊，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亦都可以再散出去。咁、亦都可以系经佢啲屋企人啊，好大量嘅紧密接触者咁样去，即系再扩散。咁所以佢又有佢一定成效。 嗯，教授，我想请教你啊，你即系专家啦。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咧，最初呢度提出有个500万嘅数字嘅，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话要检测到一个500万人嘅数目咧，或者叫量咧，就先至可能咧系即系成个检测计划先可能系即系有作用或者有意义啦。咁同而家只系做到136万人咁计咧，咁其实我哋点样睇个成效咧？我点样评估即系而家呢个结果咧？ 嗱，当然，如果你系全民检测咧，你越多人参加个效果就越好嘅。 嗯。 咁但系当你已经决定咗你系唔会做到好似内地加咗个居家令去配合嘅，你已经系预咗打咗折扣噶啦。 嗯。 咁你再经一个自愿性嘅情况之下去实行咧，咁所以你系再打多个折扣咯。咁但系佢仍然有佢一定嘅即系用途嘅，咁起码你而家都有百几万人去参加咗。暫時都揾到有即係19宗嘅個案係真係佢係陽性嘅。如果你冇做嘅話，你係揾唔到出嚟嘅。 係啊，許教授，我有一個係數學上嘅問題啦，即係我自己唔係專家唔敢講，但係咧我個第一個感覺就係個數字係咪偏低咧？因為100万人裏邊只係得18个人、19个人，咁嗰個比率咧係0.001%喎。咁呢個數字係咪比我哋一般嗰個理解係較為低咗啲咧？因為我記得係有啲數字講話高危群組嗰個比例係0.04% 嘅。我啱定錯咧？定話 係你講得啱嘅。咁暫時嚟講咧，揾到嗰個數目就唔係高嘅。啊，咁呢個亦都係可以話即係令到我哋都唔需要太擔心啦。因為起碼你而家做咗100几万，你知道咧。其实真系阳性嘅比例又唔系话认真好高，咁但系大家亦都要明白喎，我哋政府筹备嗰时咧，本来系每日三位数字嘅，咁你到内地嗰啲工作人员，你设立咗嗰个实验室，跟住又要搵时间搵百几个场地，又要搵几千个医护人员帮手，咁随住个时间个疫情又开始系有缓和咯。 明白， 所以呢啲你又預計唔到嘅。 我就當然唔係陰謀論啦，不過我自己即係個第一個反應就係、個鋪數字低，係會唔會同個準確性有關係咧？你覺得有冇呢個可能性咧？ 準確性就唔係問題嘅，因為佢做咗第一次嘅檢測，同埋醫護人員抽咁嗰個質量就唔會有問題啦。咁就算佢係話陽性，咁我哋衛生署會做第二次噶嘛，做復檢噶嘛。咁所以個準確性我就冇懷疑嘅。 明白。 嗯，教授，我哋而家睇翻咧，即系据呢个食卫局长啊陈肇始讲咧，佢咧就而家咧大概500几个内地支援成员在香港嘅，咁佢呢个计划完咗之后咧就翻内地噶啦，咁即系换言之，个全民检测咧其实就到下周一啦，即系做完咗之后咧就暂时都过一个段落噶啦，咁下一个阶段其实再要点做咧，或者即系呢个阶段就完咗啦，咁下一个阶段有冇咩特别有跟进或者应该点样做嘅呢、這个关于检测嗰方面？ 一个阶段咧就系继续好似而家咁啦，要集中做啲高危群组。 嗯， 其实而家同步做紧嘅政府。 嗯， 咁、 嗯、 譬如系之前咪嗰啲的士司机啊、公共交通司机啊、酒楼从业员啊、安老院舍工作人员啊，另外系物业管理嗰啲咯。 嗯，即系嗰啲系会继续做嘅系嘛？高危群组 系高危群组会继续做，即系譬如你讲紧嗰啲喺院舍工作人员。如果佢再有機會係可能冇症狀帶咗病毒入去嗰啲院舍，再引起大爆發咧，咁又好多長者又會受感染，死亡率又會好高啦。咁所以嗰啲高危群組咧，就我相信政府會繼續做嘅。咁即係除咗呢個院舍工作人員，咁包括嗰啲前線工作人員啊、醫護人員又或者郵局啊嗰類都會即係包括咗喺裏面。 嗯， 頭先許教授，頭先陳景祥一開始嘅時候都提到一個所謂呢一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啦。咁當然你作為教授，可能你對呢一方面個睇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啦。你係用醫學個角度多少少啦。但係作為一個政府啦，有牽涉到公共開支，亦都需要有較高嘅透明度。你覺得我哋使呢筆錢值唔值得呢？你個人覺得？ 呢筆錢就我以我所知嗰啲原材料就係內地供應，咁同埋嗰個技術人員應該都係內地嘅。咁香港呢方面呢就係俾咗醫護人員負責採樣，即係去配合啦。咁所以啲籌備嗰時真係係三位數字㗎。咁你冇辦法㗎喎，你隨住時間你又估唔到佢疫情又會突然間又緩和返。 即係如果講個疫情係即係比較高嘅時候，就你覺得個反應應該會係多啲人參與。 你會揾係你會多啲人參與，同埋你會揾到更加多陽性嘅個案。呢個就我相信疫情惡劣嗰時你會多啲人參加啦，你又會揾到多啲啦。咁到你開始緩和，咁你可能就少咗人覺得自己有受風險。少咗人出嚟咯，咁啲公共卫生嗰啲你好难预料嘅，因为你即系你唔知噶嘛，你筹备嗰时你系好恶劣嘅，但系搞下到你场地 set 好晒，嗰啲工作人员落咗嚟，你又揾到场地，揾到呢个医护人员帮手采样，跟住就变咗双位数字，跟住变咗单位数字啦。咁呢个你好难预计嘅啫。 教授，我想问一下咧，就系话即系我今次做咗呢、這个咧，即、就、系、是、当呢个阶段啦。咁如果喺呢个计划里边咧，或者咧即系自己觉得即系下一个阶段做呢啲抗疫防疫嘅工作咧，有冇需要再做另一次嘅咁样大规模嘅普及检查嘅咧？其实 香港本身就冇呢个能力去做呢个大规模全民检测嘅。因为你讲紧每日做几十万个样本啊嘛。香港而家咧就卫生署佢加晒人手加晒仪器咧，都系去到大约12000个样本一日咯。咁再加埋而家有啲私人公司落嚟，即系将来你讲紧如果疫情受控搞健康码咧，同埋应付本地嗰啲小型爆发咧就冇问题嘅。但系你话要再搞全民检测，我相信冇乜可能，除非你又再搵内地帮手。 系即系如果冇内地嘅帮忙咧，即系呢一个阶段做咗咧，就系暂时咁噶啦，系咪咁咧？即系除非再有另一个即系安排组织，即系请大陆嘅即系医护嚟帮忙啊，咁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即系咁大规模嘅。 即系除非你万一你真系唔好彩，你第四或者第五波突然间系一个几何级上升，你真系要做啦，你再配合埋个居家令啦，到时咁你到时可能就要再揾外地帮手，先至有可能再做到呢个全民检测。 我亦都许教授，我亦都听到一个讲法咧，就系做一个咁大型嘅全民检测咧，其实对成个社会作为一个预演啊，对一啲灾难性嘅预演咧，其实都有帮助嘅。呢个讲法其实合唔合理咧？ 呢个绝对同意嘅。今次就有几千个医护人员即系参加咗负责帮手采样啦。咁所以如果将来系香港有啲局部嘅爆发啊，有啲某啲区域真系要系嗰区系尽量做嘅。咁起碼我哋知道有班醫護人員可以出嚟幫到手。 咁你許教授，你都有提到關於個健康碼啦。咁而家我哋做咗呢個第一個階段啦，呢、這個咁嘅普及社區檢測，對於個健康碼嗰方面係足夠未咧？即係如果你想行呢個方向嘅話，即係做咗呢輪嘅檢測，足夠未咧？ 暫時嚟講都未嘅，因為去到健康碼，你講緊係要疫情受控，你冇咗本地確診個案先至可以開關噶嘛。因为你啲对家，譬如你讲紧内地城市或者澳门，当你香港仲有确诊个案，佢都唔会欢迎你过关噶嘛。 都系未得嘅啫。 但系起码今次帮我哋揾到19个个案，即系你部分系啲无症状嘅，你起码帮手截到一部分咯。 亦都可能俾到一啲外国嘅卫生官员一啲信心啦。原来香港个疫情都唔算係好严重，或者起码佢有个底呀，佢知道香港个情况系点。咁可能对政府同一啲外国去傾一啲入境安排嘅时候係多咗筹码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讲呢？ 冇错，呢个我同意㗎。即係譬如你睇到今次暂时接咗100多万，咁揾到出嚟都唔係话好大数量。咁即係话嗰个即係病毒喺香港就唔係话散播得好犀利，而家去到可能近第三波嘅尾声啦。 喺今次呢个全民检测推行啦，即係我哋除咗揾到呢19个个案之外啦，咁佢教授你觉得我哋有啲咩经验可以总结到，即係做完今次个普测之后。 最紧要都係下次如果当你第三波平息咗之后呢，如果要放宽嗰啲措施呢，就要好小心。譬如酒楼食肆，而家你睇到政府2位1台 三個禮拜後先至夠膽係俾到四位。 嗯， 咁佢一定唔會好似上次6月19號突然間變咗無上限 嘅。嗯， 因為你一無上限咧，啲人就出嚟慶祝，就冇咗嗰個，即係有個錯覺，以為好安全。 嗯， 所以好多措施今次即係試過第三波之後咧，我相信好多措施咧係會好小心咁放寬。 嗯，即係要逐步去做，就唔可以話一放就放曬咁樣。 冇错。 嗯，你都提到咧，有提到啊，关于个卫生署咧一啲追踪嘅工作咧，一啲漏洞啊等等嘅。咁你嘅观察呢度方面咧，其实系有啲咩发现嘅咧？其实即系喺卫生署啲跟进工作里面有咩不足，即系做得不足咧？ 最大问题咧就系每一个确诊个案咧有大量嘅紧密接触者。 嗯， 咁你每一个就问翻佢，你以往14天去过边度，接触过啲咩人，去过咩食肆？嗱，咁幾有個記憶問題咧，好多時佢未必答到你。 嗯， 咁所以你睇到有部分嘅個案就係同嗰個大交通城嗰度大圍交通城有啲個案有關嘅。 嗯， 咁嗰班人走咗去全民檢測嗰度驗到出嚟，其實係追到有幾個個案係有關聯嘅咯。 嗯， 咁但係問嗰時你唔會知，因為佢佢答唔到你啊嘛。 嗯，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漏洞嚟嘅咯，即係其實係咪咧？ 逢親做親追蹤咧，嗰、那個記憶嗰個就冇辦法啦。如果你年紀大嗰啲更加難追添，佢記憶唔好。 嗯。 咁另外第二個漏洞咧，就係好多時好多市民都唔知道咧，其實你冇乜症狀咧，又唔想睇醫生咧，其實有22個醫管局嘅門診係俾你留心後退役，但好多人都唔記得咗去喎。 嗯。 走咗去全民檢測嗰度，全民檢測應該係俾冇症狀嗰啲人去嘅。 係啦，按照政府嘅計劃嘅公佈時候都咁講㗎，即係話你有症狀反而就叫你唔好去。 冇錯， 全民檢測就應該要去即係政府嗰個診所嗰度做。 係啦、嗯，第三個漏洞就係部分家庭醫生個警覺性又唔係好高咯。 嗯， 你要睇到最近嗰啲個案睇咗，即係一家人睇咗幾次都唔記得留樣本，咁又係透過呢個全民檢測揾到出嚟。 嗯，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喎。家庭醫生我哋其實睇到好幾個個案都係咁啊，即係話睇醫生嘅時候咧就冇特別去跟進，或者甚至當時就未有檢測啊，當時係留呢個深喉唾液嘅，都冇叫佢做嘅喎。呢度點解會咁樣嘅咧？出現呢個現象？ 部分可能佢想观察一两日睇睇咩事先至决定啦，咁但系始终到最后就真系漏咗网咯，咁、如果唔系呢个全民检测，亦真系漏。 嗯，咁你会唔会系即系做翻呢个一啲功夫噶？即系同一啲私家医生或者同嗰啲协会啊，或者啲组嘅有关嘅组织，即系呼吁佢哋系譬如话，即系可能有一啲症状嘅话咧，已经要做噶啦，咁样有冇啲咁嘅需要咧？呢啲咁样即系措施？ 其实。经过传媒和经过今次，我相信那个普通科即系家庭医生，佢个健康性会高好多嘅。 咁另外啊，教授都想问一问埋你咧，即系今次我哋讲紧咧，即系话其实都有啲人计嗰个所谓成本嘅话啦，即系其实即系一宗个案咧，即系都要花费嘅钱都相当多噶。咁、即系有啲人做嗰啲都系估计嘅啫吓。咁我哋系咪可以用一个咁样嘅钱嘅角度去衡量嘅？即系到底要花几多成本去做，揾出一啲咁嘅个案？ 其实公共卫生嗰啲项目咧，本身就系高成本嘅，但系你又唔可以唔做噶嘛。咁譬如你冇搞到个全民检测，你有19个个案，你就可能漏咗网。咁佢可能要隔咗好多日，佢喺到喺个社区引起一个爆发，你先要揾到佢出嚟。咁佢对嗰、那个市民健康啊、经济都好多影响嘅。嗰条数都好襟计嘅。 嗯，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许章教授。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政府嘅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啦，同埋中大教授咧许树昌嘅。咁啊，教授就似乎都几正面话对呢个检测系嘛？咁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我都同意嘅。其实真系呢19个人起码揾咗出嚟，咁就揾得一个得一个。咁对呢一个抗疫始终系有正面帮助嘅。但系社会关注公共开支亦都系正常嘅。咁开诚布公下，我哋而家仲未睇到真真正正条数系几多钱。咁呢个系一个合理嘅问题嚟嘅。政府其实嘥咗几，即系用咗几多钱咧喺呢一件事度。咁呢个问题，我觉得好合理嘅。 系啊，其实呢个透明度都紧要啦。咁到底条数点俾咧？喂，政府应该承担几多咧？咁啊，暂时仲未有宣布咁，不过大家都会留意呢件事噶啦。咁我哋而家啱倾紧嘅就系关于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 先至认识另一被告，并喺对方提议之下犯案。案发喺去年3月至4月，发卡公司4月底先后收到多宗报告，表示有顾客嘅账户被人擅自提取现金。警方根据闭路电视记录调查之后，拘捕3人。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下午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 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笔架山花园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一段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圣贤中学。而较早前在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意外都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龙尾分别去到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中心和七咸道南近加连威老道。而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曾经有坏车阻路的，坏车拖走了，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接近小榄段，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小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九龙塘会，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杜鲁治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一年八个星期，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卢毓明教授， 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思，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5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关于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噶，咁而家咧会延长到下个星期一噶。咁、今日嘅自由风有我哋评论员阿陈泽铭喺度噶。咁啊，陈泽铭，我哋头先倾开咧，就到底咧就讲紧啲成本效益啊，或者到底即系做咗咁多事咧，到底揾出呢19个啦，而家有19宗个案啦，到底系值唔值得咧？咁起新闻之前咧，就同许树昌教授倾过，咁佢觉得咧就揾到19个案都要好重要噶，即起码你可以阻截咗啦，相当一部分咧可能造成爆发嘅一啲源头啦。 咁到底电话机旁边嘅你觉得今次个咁嘅检测计划咧有咩帮助咧？或者你曾经有冇参与过去检测咧？有冇做过检测咧？咁或者你又唔肯去做嘅，咁有咩原因咧？咁可以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咧，分享下你嘅意见啊！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1872311。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我先同不如同多一啲朋友倾下先吓。咁啊接通咗自由风嗰啲就有啊张先生嘅，张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你好。我想讲下咧，就系、是、我对于个全民检测计划咧系十分之支持嘅。即系好似阿许教授讲，如果依19个冇症状嘅感染者系冇通过依个计划检验到出嚟，尽快揾到出嚟嘅话咧，我唔算多啊。如果每一个喺社区里边感染5到6个人，其实咧 locally 嘅 infected cases 可能。马上就已经超过100噶啦。咁如果超过100个个案嘅话咧，我谂咧啲餐厅啊、咩限聚令啊、啲生意啊，其实嗰个经济嗰个成本效应咧系非常之庞大嘅。咁啱啱我仲听到咧，即系市民都有讲嗰个公共卫生，因为今次个计划即系嗰个成本嘅问题啦。我觉得咧呢、这个公共卫生咧，无论几多钱，你系讲紧人命嘅救治吓。我觉得依个系值得嘅， 值得嘅。张生，咁我谂你自己应该去做咗检测噶啦，系咪应该做咗 未？有啊，有啊，吓、嗯。咁同埋咧，我仲想讲一点咧，就系、是、咧，大家唔好唔记得，今次呢个全民检测计划咧，系有内地即系中央政府嘅支持啦，吓、嗯。咁嗰啲系检测嗰啲试剂啊，嗰啲咧，我嘅理解应该系全部系免费。 嗯。 咁所以咧，我觉得香港人喺呢一样嘢里边咧，即系喺度。即係講我哋政府嘅開支嘅同時咧，其實我哋都唔好唔記得咧，其實中央政府真係喺今次呢一件事上面咧，係對香港嘅支持好大。 好啊，明白。 即係我聽唔到喺個公眾嗰度咧有呢一方面，即係要公平啲咯，我覺得。 係，明白。唔該曬啦，張生。咁啊，依個咧，陳澤明我哋都有傾過啦，即係到底嗰條數係點樣咧？咁其實政府諗應該都要公布嘅嚇。即係你不管我諗係即係內地出咗幾多，香港出咗幾多，因為喺個公共財政或者一件咁嘅公共政策裏邊咧，香港嘅做法過去咧都係仲好重視個透明度啊，即係最緊要向公眾要交代清楚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重點之一嚟嘅。 我非常同意，即係我舉一個好簡單嘅比喻，有一啲少數嘅特別嘅病患者咧，其實醫管局喺個醫藥名單都會照顧佢哋。咁、如果佢哋係一個咁少數嘅，咁我哋係咪唔應該照顧佢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類似嘅比喻嚟嘅。 嗯，係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嘅。咁到底你檢測咗未咧？或者你會唔會即係？去做检测咧，咁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继续有阿麦女士嘅，麦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系啊，请讲。 我想讲翻咧，就我都有去做全民检测嘅。我去完之后嗰、那个我觉得时间好快啦，咁亦都冇乜特别唔舒服。咁我都嗌咗好多家人嘅朋友，最近咧都有陆陆续续继续去。咁啊，我因为我哋去西贡区，咁嗰度咧就因为人多咧，所以我有啲朋友全部就咁 walk in 入去咧，就喺10分钟、15分钟之内已经做完啦。咁我觉得唔应该咧衡量佢使几多钱嘅，因为咧你无论搵到几多个都好啦，咁你等佢咧就唔好继续扩散落去。仲有一样嘢你哋一定要留意就系、是，如果咧嗰个人个感染率高嘅话咧，你等呢个限聚令又再改翻做2日，然后又唔可以再出去，影响个经济好紧要。无论旅游行业，其实每一个行业而家都好惨。咁我觉得呢个一个公民责任，我哋大家系真系要去做，唔好就系话。咩都係 against 政府，我覺得呢啲嘢係太偏頗啊！唔好揾政治同公共衛生嚟撈埋一堆，咁好卑鄙啊！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莫女士。咁啊，麥女士自己都話去檢測咗啦，都係鼓勵啲其他即係朋友咁去嘅。咁啊，陳湛永睇咧開始嘅時候，你都話你去做咗檢測噶啦。咁你又有冇介紹下你啲朋友啊？ 我都有 反應係點嘅咧？佢哋嗰啲 朋友一般我都有同佢哋講，即係香港一個自由社會啦，當然個人決定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幾正面嘅，所以我都有推薦啲朋友去嘅。但係我覺得我觀察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我一手嘅感覺啦，去到現場又好啦，或者我身邊都係。去接受检测嘅通常都不是年青人嚟嘅，年青人接受 呢個檢測咧數目，我自己估計係非常之低嘅。 嗯。 咁當然呢一個係一個現象，政府要、嗯、要注意啦。 嗯。 成因係咩咧？係咪對政府不信任咧？或者乜嘢咧？咁大家可以諗諗啦。咁政府亦都要諗一諗嘅喺政策方面。 嗯，係啊。咁而家個計劃咧就係話會延長三日，就去到下個星期一啦。咁、 嗯、 啊，如果電話機旁邊你聽到呢個消息咧，就即係會去檢測咧，就要睇個時間啦、 嗯。 因為過咗之後咧，基本上咧就內地來支援嗰啲咧就。醫護就都會回內地㗎啦， 冇錯。 咁自由風啱啱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嘅。咁我哋稍後亦都會傾一啲其他話題啦。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陳澤銘喺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嘛。咁我哋翻嚟再傾其他話題。 世杰啊，又破纪录啦！你睇天文台话过去三个月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同平均气温都系历年之冠啊！ 瑞文，我都知咁热嘅夏季系好辛苦噶啦，所以今个星期我请嚟咗中大嘅刘嘉伦教授分析热夜同健康嘅关系， 而我就请嚟香港极地研究中心嘅何建中教授讲下全球水资源。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法医研究所， 世界上只有死亡，我哋系避唔开，所以我哋要努力活在当下。 我系 Winson 李显善，系一个法医人类学家。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嚟咧，就傾另一個話題啦，陳澤銘啊，咁咧就係講到關於咧，就係母親節期間有四位人士咧，涉嫌犯咗一個八人限罪啦，咁咧就俾個警方咧就要控告噶，咁啊最後件事件咧就終於咧就獲得撤銷咗呢個票控啦，咁咧就整件事嘅過程裏邊咧就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咧就警隊方面咧係咪即係濫權咧，或者濫用咗呢個用限罪令嘅方法咧，就去有一啲濫捕咁嘅情況咧咁啊，咁個事源咧就係喺5月10日期間係母親節嚟嘅，當時咁啊，市民咧就喺港島區嘅商場咧就進行一個和理聲示威啦嚇。咁啊，太古城中心咧咁就下晝開始有啲人聚集啦。咁啊，當然都有人嗌口號啊等等啊咁。咁啊，其中就即係頭先我講到咧，就遭票控嘅吳先生同佢妻兒咧一家就三口。咁啊，當時喺商場咧就係行街咁樣，咁突然間咧就俾警察咧截查啦。咁就話佢係違反咗嗰個限聚令噶。咁啊，當時佢已經講咗啦，就話當時得三個人咧點違反咧咁。咁件事結果咧就繼續落去之後咧，咁就有區議員幫呢幾位三位人士咧就進行呢、這個即係所謂要希望咧能夠同佢哋即係申辯啦。咁啊寫咗一個草擬抗辯書啊。咁到最近咧政府呢、這個警方咧終於通知佢哋咧就撤銷咗呢個控訴噶。咁、啊陳澤銘啊，咁呢啲係法律界背景嘅人士啦。咁、對於其實而家起好多嘅個案，即係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宗嘅啫嚇。咁啊再睇翻即係一路以嚟咧呢、這個社會事件發生咗咁耐咧，其實呢、這個即係咪濫用呢種咁樣嘅限聚令嘅情況之下咧，去做一啲嘅拘捕或者啲控告咧，其實都係一個大家傾咗好耐嘅話題啦。咁今次呢度咧就係撤銷咗啦。咁、但係就係中間裏邊亦都引起咗好多人咧，就關注即係警方嗰、那個。是怎样即是适当地是不是用这个这样的权力或者是不是用这个将限聚令扩散到它经常成为一个滥捕啊这个这样的手段呢那么就从一个法律界那方面怎样去看今次这个个案呢 好、啊、即我分享一下一些个人的经验的看法啦。香港、用一个这样的全票形式去控告一个、市民呢有其实不是只是、这个限聚令的。譬如好簡單，喺交通案件其實經常發生嘅，即係用一個傳票方式，你交咗罰款嘅話咧，基本上就係唔需要出庭嘅、書面上你可以處理曬所有嘢噶啦。但係其實香港個司法程序係幾公平嘅、如果你覺得係一個不公平嘅控告嘅話咧，你係絕對有呢一個抗辯機會嘅。你唔交罰款，你可以要求喺法庭、喺法官面前、喺裁判處啦、面前咧，同控方去辯論嘅。你攞出你嘅證據證明你係冇罪，係可以咁樣做嘅。咁、當然啦，如果到最後法官唔信你，仍然係相信控方嘅，你入罪嘅話咧，經過一個咁複雜嘅程序之後咧，你嘅罰款就會高好多噶啦、你亦都嘥，因為你嘥咗法庭時間啦嚇，嘥咗啦我叫做。咁所以喺程序上咧，其實係 法律上是准你容许你作出抗辩的。 嗯。 那好啦，返返去刚才陈景祥你问的问题啦，会不会有滥捕的可能性呢？那、嗯、我即可能性一定有的，即是会不会有某些警方的人员就用了一个票控的方法、嗯、其实要来处理其他的譬如公共秩序的问题呢、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我始终回到刚才讲在法律程序来讲，如果你觉得是受到一个不公平的指控的话，你是有绝对的权利去申诉， 嗯嗯， 等一个中立的法庭去听你的讲法的。 是。但是这个票控之前呢，其实譬如你用交通咁计啦，譬如有阵时你的车泊咗，你有阵时阿 Sir 抄牌咗呀，咁你走得切出去都起码可以讲数，就唔使将全票俾咗你先嘛。即係你票控你出咗嚟之后呢，按照听个讲法呢，到出咗嚟之后先再去申诉做个程序呢，咁当事人点都有压力㗎。咁起类似啲头先你讲一家三口呢个案例里面呢，现场可唔可以有机会已经系即係解释到，或者唔好即刻你要俾咗个全票一个票控做咗先呢，咁呢个系咪都系其中一个弹性可以处理嘅手法㗎呢？ 呢个就好视乎嗰个警员个现场嗰个处理㗎。咁即係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当然同意啦。如果那個 警察是見到根本冇可能入到呢個人罪嘅，佢亦都真係得三個人嘅，咁、嗯、我冇理由應該發呢個傳票俾佢噶嘛。咁因為當時嗰個限聚令係八個人嘅、嗯，即係據我記得， 冇錯。 咁、啊、所以三個人好明顯係低過八個人嘅、嗯。但係我都要補充一句，有時候警方佢要考慮咩，就係所謂有冇一個共同目的啊。嗱、 嗯， 雖然呢三個人係一家人。佢同其他人亦都唔識嘅，但佢哋會唔會因為受到某一啲人去號召，一齊去參與一個共同目的，譬如示威呢？嗱，咁樣就有可能會違反到呢個限聚令599G啊，我哋所謂。咁所以我哋睇一件事嘅時候，亦都唔好太單方面去睇嘅。 嗯，好啊。咁我哋傾呢件事件裏面呢，我就啱而家我哋請到位嘉賓呢，同我哋傾下呢，就係協助呢個事主呢嘅東區區議會副主席趙嘉賢嘅。趙嘉賢你好。 系你好，陈景祥系同埋阿陈泽 明，系啊，陈泽明喺度，系啊，阿赵嘉贤啊，我就睇翻我哋嗰个报道先，咁咧你咧就系负责即系做协助嗰个一家三口嘅事主啦，就系草拟嗰个抗辩书嘅，咁咧就抗辩书最后就即系个接纳啦，咁件事件咧就而家撤销咗啦。咁啊，赵嘉贤，我先想问下你咧，就个过程先，咁你事发嘅时候，当时现场你唔喺度噶系嘛，即系后来事主揾你安排就你去写呢个草拟抗辩书嘅，系咪咁样嘅咧？ 哦，并不是。當日係即係我作為當區議員啦，我其實即係一直都喺現場去監察，係、啦、我係監察警方嘅執法同埋行動嘅嚇。咁、就因為即係市民當然好關注啦，尤其是即係嗰日係5月10號就母親節，但係之前前幾日4月26號，即係警方入到嚟太古城，係仲要係將水警防暴，仲要係將我個助手。无理地搭低喺地下咁样嘅，咁所以之后我哋更加一定要继续企出嚟咧，去保护市民同埋睇住警方嗰个执法吓。咁又喺当中咧，就警方就喺度话系因为限聚令关系就入商场咧。当时系入咗两次嘅，第一次入嚟咧，佢净系用广播咁样巡咗一转，咁然后就走嘅。咁但系过咗可能大概15分钟内嘅啫。咁然后佢就突然间第二转再入嚟咧，就已经就好似根本系直情去。去冲锋咁款啦，即系净系冲到晒咧，就要赶人哋走啊，咁各方面啦、啊、咁样。咁喺嗰个情况，我都有睇住就系、是、事主嘅一家人一家三口喺度、 嗯， 但我就完全唔明，即系警方佢点解系要即系去叫做叫做唔系话逮捕啦，叫做话系拦住佢，然后就系几个警察铺起佢哋几个人。將嗰三個人就喺個欄杆度分開三個位置，然後就喺度警戒，然後就喺度話啊，你而家係犯法，你而家冇曬人身自由㗎，你被拘捕㗎啦咁樣。嗰、個警員係有講啲咁嘅説話㗎。 Okay? 但你嘅限聚令，你嘅票控，你係講緊係防，係因為根據健康防疫問題，希望唔好咁多人嘅聚集。然後嗰頭先我所講啦，嗰個嘅前線警員係。根本都唔清，冇理解到嗰條法例，然後佢頭先講嘅嘢就可接對於一個刑事案件個罪犯講嘅嘢。 嗯， 嗱，依度已經係有問題。然後我當時因為我頭先講啦，4月26即係我助手咁被搭到落地之後咧，佢哋東區警區咧，其實就個警民關係主任咧，直情便裝企喺我隔離，都驚出事。 嗯， 我都有同個警民關係主任講，喂， 你同翻你前線嗰啲講啦，即係一家三口八人限聚令，而家佢三個人，另外嗰個完全途人唔識嘅，你點可能去票控佢啊？咁樣我就叫佢幫手傾啦。即係佢之後， 即係朱君賢，你個講法即係話你現場嘅時候有做一啲嘢嘅，即係同一啲當時喺現場嘅警民關係主任， 係啦， 即係解釋或者想講就叫佢唔好出呢個票控。是不是咁啊？即系你当时 系啦，我系 咁，佢冇接受你啦，即系当然就系、是、嘛，即系 佢有尝试去了解过，但系佢话啊，依、這个情况好难啊，佢做 operation 做行动嗰啲，佢决定晒，因为佢警民关系主任就冇权，佢唔系个 commander， 唔系个指挥官。咁嗰阵时个情况，即系我白啲讲啦，用我赵家贤个角度，我都叫做个灭罪委员会，我睇社区警政都有一段时候研究，佢哋嗰下根本就系话，总之我要捉几个人去票控佢，然后就。威嚇市民、就是叫做是令到大家那個、自由的、權利呢、是被受制約這樣。 趙家賢，我想有樣嘢澄清少少，剛才我好像聽到你說當時是還有除了這一家三口之外還有其他人是都是票控了的，是不是？ 有多一位途人，但那位途人其實是在個商場外圍的，都不是在即不是在個商場裡面，但他就將他即叫做話係扣住咗佢之後咧，然後就拉埋佢拉埋去佢喺嗰大附近，所以同一時候佢嚟做票控嗰個行政動作咧，其實係四個人嘅啫。 嗯，趙家賢啊，你後來就幫即係事主一家三口就草擬一個抗辯書啦。咁你個抗辯書嘅理由，我相信都係同頭先講啦，係嘛？即係話即係點解即係喺個咩情況之下？就要進行呢個咁樣嘅票控咧，咁樣咁中間嘅過程裏面係點樣㗎？即係你自己草擬，然之後就俾警方。咁中間仲有冇發生啲咩其他事點咧？ 其實冇特別啦。首先我即係都有我哋有問過律師嘅意見，即係當中有啲咩嘅重點要講啦。咁即係我嗰面個律師嘅睇法就係、是、其實係簡而精就得㗎啦。即係因為除非佢收到個抗辯書。警方都是覺得，我不同意，我都是照告你，之後才做第二個步驟，去即係講多啲證據嗰啲嘅嘢咁樣。咁所以一個抗辯你好簡單嘅就係講話啊，即係就我就幫手事主寫就啊，本人係剛巧喺現場，唔係同其他人一同聚集，係同其他人並非有共同目的。咁第二個 point 咧就話，我同其他人同時收到全票嘅市民咧，只共有四位，就冇違反咧係由。五月五号起所放宽嘅限聚令嘅限制人数系为八人嘅，咁基于上述理由就反对警务处嘅呢个 就主要头先你提出嗰两点 系啦， 系嘛，即系冇共同目的，同埋就冇违反到八人限聚， 系啦，冇错啦。咁而嗰阵时候咧，呢封信即系我帮手草拟咗，就咁事主都即系写晒名签好晒之后，然后就寄过去啦。咁警方咧系首先复咗一封信嚟，就系话啊，我哋收到你个抗辩书啦。咁我哋會即係睇埋其他嘅證供咧，就一並去研究，就會唔會即係去告你嘅，即係上法庭出傳票告你嘅咁大咁、然後再過多咗一排就到八月下旬啦。咁然後就即係事主吳生咧就收到即係警方佢交通部嗰度就出嗰封信、就係話當佢收到呢個抗辯通知，然後召開調查之後咧，就經仔細。复检签发上述通知书人员所收集的证据和、此案的各种情况合理申述的抗辩理由后、就决定撤回这个通知书就请无需缴付有关罚款额这样。 赵家贤的结果是当然是挺好的。有人反过来会这样说，这样就证明警方做事很公正咯，因为你申辩了你抗辩了差人就同意你就不去告了，那就很公正咯，所以他们觉得，那你怎么回应呢？ 这个如果用这个角度看事呢就绝对是荒谬绝伦，我应该这样讲法，就是说本身在当场如果是一个真是在学堂受训出来专业执法的警务人就唔會做呢個動作啦，最多嘅勸喻就係話，係、因為限聚令啊，都係為咗大家嘅健康啊，唔好防疫方面等等啊，咁大家散開啲啦，咁樣，咁已經佢做咗佢嘅工作，就已經做咗市民教育工作就夠了。佢擺明我就係話係用呢個限聚令所賦予嘅公權力，係濫用咗呢個權力而去威嚇市民，係阻礙市民行使自由同埋權利，呢個係好清楚。因為我就話。佢呢個嘅濫票，即係胡亂嘅票控，然後就令到 佢警方後勤行政就要做多咗動作，就要睇翻夠唔夠，夠唔夠 case 落唔落到 charge 你。如果唔係嘅話，你上到庭仲會更加樣衰啦。咁呢度係一步，但如果連埋佢後勤行政都係亂嚟，都係夾硬要上去嘅話，到時就係連法庭司法機構嘅資源都被浪費。你要記住，幾個無謂嘅程序嘅浪費公帑，都係呢個嘅市民，我哋納税人埋單嘅。 嗯，趙嘉賢啊，仲有少少時間，我想都問下你，咁今次個事件有咁嘅結果之後咧，你有冇做翻啲行動，之後譬如投訴翻當時嘅警員咁樣，有冇啊？ 這個當然要睇事主嘅情況啊，即係我都係配合去協助市民嘅啫嚇。咁、但係我好想講就話，而家你話投訴警察，大家都知道啊。投訴警察課自己人查自己人，監警會只係監察個投訴警察課啲個案研究成點樣。其實根本所林鄭呢個政權成日講話啊， 好 唔知有效機制。 明白，唔該曬，因為時間關係咧，就先要聽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属于本地感染，确诊个案累计4901宗，另外有十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五宗本地个案入边，四宗同之前嘅个案有关联，包括两宗系大围交通城群组嘅家人，两宗系检疫中心发现，其余一宗系透过普及检测确诊。患者是一名62岁男子，住在屯门山景村，没有病征。对于有酒吧业界建议会要求顾客饮酒时候才拉低口罩，呼吁当局给酒吧复业。卫生防护中心认为重复拉低口罩饮酒的做法比不戴口罩更加高危。政府再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多三日，直至下个星期一。计划两次延长之后，累积为期14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重申，检测计划属于自愿性质，但认为从公共卫生和防控疫情角度，市民有责任接受检测，以尽快结束第三波疫情，创造放宽防疫措施和跨境限制的条件。他又说，目前累计有1,362,000人次接受检测采样，截至今日中午，接获246宗关于个人资料怀疑被他人盗用的个案，当中137宗转介警方进一步调查。旺角星期日有人游行期间，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一名新巴车长，其后获准保释。新巴职工会理事长林锦标表示，涉事巴士当时以每小时约30公里以下的速度行驶，车速偏慢。涉事车长当时因为目睹有人走出马路而响安示警，并打算避开警员，认为他无辜被捕。若果警方不合理控告车长，工会一定有行动，车长亦都会坚持上庭讲出事实。林锦标说，根据涉事车长向新巴的解释，当时一共响安3次，公司已经安排律师协助车长。他又说，知道有其他巴士车长计划发起工业行动，他希望业界冷静，不要影响涉事的车长。新巴说，涉事的是兼职车长，暂时不会安排驾驶工作，并为他提供适切协助，他亦都同意相关的安排。内地传媒报道，澳洲情报机构人员最近突击搜查中国驻当地记者的住所，盘问记者，带走记者的物品，又要求不得对外报道搜查情况。在北京，外交部指澳洲政府的所作所为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澳洲的正常报道活动。中方多次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澳方立即停止野蛮无理行径，停止以任何借口对在澳中方人员骚扰打压。发言人赵立坚说，今年6月下旬， 澳洲安全情报机构以可能违反当地反外国干涉法为由，对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新社驻澳洲四名记者进行突击搜查和讯问，扣押了工作电脑、手机等物品。据报至今未有给予合理解释，亦都未归还全部被扣押的物品。赵立坚强调，中国媒体驻澳记者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批评澳洲政府粗暴侵犯他们的正当采访权利，行动完全不具建设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的还是几长的，排到去接近浙江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深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辉豪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仲是比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喺屯门因为有爆水管，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度啦，全线系封闭噶，揸车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啦，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潘淑娴， 这段期间我观察了不少学校彼此分享网上教学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政府应该善用香港独有的优质教育基金，创建电子学习的新项目，在硬件、软件和电子教材里面提供支援，让香港的教育走进电子教学的最前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倾开一个话题咧，就讲关于喺母亲节啦，即系今年啊5月10号嘅时候咧，就有市民咧就一家三口啦，咁就俾政府系俾警方啊票控咧，就话佢违反咗限聚令。咁当时嘅限聚咧主要系8个人嘅，咁当时嘅一家三口就觉得点解咧我都冇超到呢个咁嘅限制啦嘅人数。咁后来咧就出咗呢、這个全票之后咧，咁就有区议员咧就协助佢咧就提出呢个书面抗辩啦。咁、那个区议员咧就 邵家贤啱先都同我哋电话倾咗噶，咁啊佢亦都讲咗个事发经过啦。咁当时向在场嘅警员就想解释啊，咁但系就当时都唔能够有一个即系结果啊，即系结果个传票都出咗嘅。咁但系佢做完呢个即系书面抗辩之后咧，都警方最后咧就系撤销咗呢个控诉。咁啊整件事嘅过程里边咧，大家如果想参与讨论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咧就都要做一啲嘅资料补充啦。咁我哋喺度向警方查询咧，佢哋对呢次个事件啊，佢哋嘅睇法系点样？咁以及咧过往曾经撤销过几多张已经发出嘅传票咧？咁但系警方就话咧，暂时系未能够提供到资料嘅。咁好啦，咁啊，陈泽铭啊，你觉得即系今次呢个事件里边咧，即系警方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出咗个传票之后，即系如果又再撤销咧，咁就即系你始终对个事主嚟讲都会有啲压力嘅啊，同埋即系出咗传票嘅时候，系咪应该要小心啲？同埋系咪应该考虑得比较详细啲咧？咁。 我想两个可能性啦，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警方嗰个当时的判断是不准确啦。出咗之后发觉咦其实是不够证据入罪的，后来就去撤销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亦都有可能的，因为当时是 599G 这个所谓限罪令出了没多久，即是三月几出那五月可能那个运用方面不是太清楚。如果是这方面呢当然呢个培训要多一点了，即是警方的内部要给多些指引前线警员在什么情况先正应该出这个传票，这个第一个可能。第二個可能當然就是陰謀論啦，好多人話啊，政府警方會唔會係用呢啲傳票咧？其實咧就要嚟限制人群嘅，即係控制人群，唔俾人哋去示威遊行。我唔去評論呢一個講法，但係我翻我一開始講香港呢個司法制度之下，如果你覺得你係受到不公平嘅指控嘅話，你可以喺一個獨立嘅法院去申辯嘅。虽然咁讲，但系有好多一般市民咧就好惊嘅。佢收到一啲传票咧，佢可能就话：哎呀，唔好搞咁多啦，我俾钱算了。嗱，呢个亦都唔可以否认嘅，有市民系咁嘅。咁所以我觉得始终第一，警方应该教育多啲公众啦。你喺咩情况之下唔应该聚众啦？咩叫聚众啦？喺警方喺咩情况之下可以告得入你啦？咁多少少宣传同埋教育其实系帮助嘅。 好啊，咁啊，电话机旁边嘅你，如果系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请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咁我哋啲电话机旁边度有一位听众接通咗咧，就系曾先生嘅。咁啊，同阿曾先生倾下先。曾先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 系请讲。 其实咧，因为睇到而家嘅情况咧，警方其实想用呢啲去到控制一啲市民发声或者聚集嘅情况，咁佢用咗一个叫未审先判嘅方式。就是佢发告票咧，其实大家都知噶，发咗告票佢用佢嘅感觉、佢嘅眼去到话呢个人系聚集啦，咁就罚佢2000蚊。法庭需要经过佢，唔使俾任何证据噶、哦。如果今次呢个先生阿家庭唔系咁好彩，有议员喺度帮佢做证嘅时候，好多市民都硬食，甚至乎有人话啊，我想翻去法庭嗰度去到申辩。如果佢都系继续坚持佢嘅讲法，法庭系判咗佢嗰个系败诉嘅时候，佢仲要堂费仲要俾多啲。仲有另一样嘢，头先有另一位嘉宾主持讲啦，如果个聚集要睇佢个意图嘅时候，我想问一下11国庆，如果好多人出嚟庆祝国庆嘅时候，佢哋周围嘅，咁系咪都可以俾嗰张传票咧？因为佢哋有共同目的。呢个好怪。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他只是凭感觉，你有共同目的我拉埋你一起，就是你说什么我不信。其实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真的很严重。还有他们出一封告票写几只字2000蚊。但是如果他真的要用行使一些法例去到起诉一些聚集的人，他又要落口供，又要拿证供，又要订上法庭，他做很多事情，很肯定他们是懒地去打压市民的声音。 好，明白啦，唔该晒你啊，曾生。咁我哋啱而家倾紧咧，就系话关于个八人限聚令咧，就一家三口咧，就最近系获撤销咗个票控噶啦。咁咧就有啲人咧就话系警方嘅滥告啦吓。咁啊，到底你对呢啲话题有冇兴趣，或者你想发表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啊，继续有阿张先生咧，就想倾下嘅。张先生你好， 主持你好啊，系啊，我都有啲经验可以分享嘅，就系咧，我开头咧见到有警察咧喺商场嗰度执行限聚令啦，发告票啦，亦都有警察去沙 灘石澳啊、淺水灣度執行呢個限聚令，就係告嗰啲去沙灘人，因為沙灘封咗啦嘛，康文署場地嘛。咁我開頭都以為係落實到嘅，咁其實個政府係講嘅啫。 嗯， 佢完全冇落實，做唔到位嘅。好簡單，康文署咧好多呢啲室外嘅球場嘅，跑馬地嘅球場係咁啦，馬場中間喺柴灣公園又係啦。我第一身經驗就係話，我見到有人喺場地裏面踢波。波衫、波鞋、波褲，幾個人十幾廿個人足球都踢足球。你揾佢場地管理員咧，佢就話：啊，我去勸喻佢哋離開啦。OK， 有時叫到警察去啦，警察去到咧，離遠睇睇咧，唔會執法嘅喎，就同我講翻添，就話其實場地管理員康文署嘅人咧，可以發限聚令告票嘅。 嗯。 咁但係到我叫翻康文署嘅人，喂，咁你唔該真係落實我哋抗疫啦。响应个政府呼吁啦，咁佢话唔得噶，我哋有好多嘢做，我哋要有足够嘅通知啦，要劝喻啦，唔能够俾告票，即系应该俾限聚令告票，佢唔告。 嗯， 我哋以为话全港场地封咗，而家都未放宽噶嘛。 嗯， 而家只系放宽开翻嗰啲网球场啦、草地滚球场啫嘛。但我康文署呢度好失职咯，即系如果有官员听到，唔该陈肇始你睇睇啊。 系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张生。咁咧就關於呢個話題咧，我都要差唔多呢個時間啦嚇。咁啊，陳陣咩？我都想問下你，即係關於法律上嘅處理啦。嗱，今次呢個限聚令咧，佢發出呢個都係呢叫定額罰款嘅票控啦。咁如果按照我哋而家譬如講緊嘅咧，譬如話你都舉個例子，仲交通咁計啦。咁理論上呢啲定額罰款嘅告票咧，通常係咪應該係一個好明確嘅情況之下？譬如交通嗰啲就係噶啦，譬如你停喺嗰個雙白線或者雙黃線咁啊，即刻抄得，或者你違例泊車好多。各樣超速嗰啲咁樣，咁但係如果限聚令裏邊係咪都係咁樣嘅咧？即係佢係咪應該有一個好明確，即係差唔多基本上係冇乜機會啊！大家知道交通嗰啲根本就冇得辯駁嘅，所以大部分收到都唯有交錢嘅啫，因為你根本就唔需要證明任何嘢，因為你真當然真係有事嘅。咁如果喺翻限聚令呢個例子嘅原則去引申啊，應該係咪現場嘅警察應該要好清楚，即係差唔多係冇乜好爭論嘅啦，先至發出呢啲咁樣嘅定額全票嘅咧，即係。嗰個證據或者周，即係嗰個處理嘅原則上啊，係咪應該要咁樣嘅咧？ 你指出咗一個好重點啊，就係嗰個所謂犯罪個罪行本身嗰個明確性。係 啊， 咁頭先你講好多交通罪行係嘅，好清楚嘅，雙黃線違例泊車嗰啲 超速啊， 超速就未必啦，超速其實就係可以有爭拗嘅。好多時就係話其實我冇超速，根據我個標板我係冇超速過，但係政府就警方就係話根據我個限速儀咧，你係超速嘅。嗱咁所以咧，好視乎你係邊一種罪行嘅。咁咁唔好彩咧，我哋而家講限聚令咧，仲有头先我讲嗰个共同目的呢一样嘢，所以系有一啲不明确嘅地方嘅，亦都赋予咗前线警员咧有好大嘅酌情权去处理呢件事嘅，用佢个判断够唔够足够证据去起诉咧，其实系摆咗好多权力喺个前线警员度嘅，所以我之前讲前线警员嘅培训啦，第二就系警方向公众嗰个教育咧，其实可以帮纾解到唔少市民同警方嘅不信。 任嘅，咁大家如果兴趣参与自由风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呢个话题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先啦。咁我休息翻嚟咧，再倾另一个话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前排在家工作，感觉点啊？ 悭时悭力又轻松。 唉，我就好似打紧两份工。 咁你中意在家中定去翻工啊？ 真系好难拣啊！又想做好份工，又想融入家中。 听多啲电台节目咧，新闻资讯、生活文化、音乐娱乐，加埋 RTHK My 手机 app 随时重温。无论家中定翻工，香港电台帮你轻松谂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一起走过。 竹本首播炳哥谭炳文在香港电台最后一次访问， 挨都冇挨过就做男主角噶啦噃， 系啊，冇挨过噶，我条命系咁噶，播音又系冇挨过噶，咁就做主角噶啦，即系呢啲又系运气咧。 但系嗰阵时你真系拍嗰啲套店噶噃， 好有运噶，即系搵亲我嗰啲都多数赚钱。 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江美仪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由風翻嚟咧，傾另一個話題啦，陳澤銘啊，咁咧就我想傾下咧，關於個同平機會有關係啦。咁咧就喺筲箕灣咧有間食肆咧就係貼咗個告示咧，就話唔會接受一啲參與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嘅人咧，就係幫襯佢個食肆嘅。咁呢件事件咧引起個爭議啦。咁平機會嘅委員咧就發咗個聲明嘅，咁就話呢間店咧就係涉嫌咧就係話即係對於參與檢測嘅市民咧，因為嗰個通告啊，即係貼出嚟嗰個告示就話咧，就佢話咧參與檢測嘅市民咧，就斷定佢哋智力咧不足65啊，咁咧就唔招待佢哋。咁平機會咧就出咗聲啦，咁就涉嫌咧就違反咗呢個殘疾歧視條例嘅。咁我哋個到底呢個話題裏邊咧，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接通咗平機會主席朱敏健，不如爭取時間啦，先同阿朱敏健傾下先。朱敏健你好。 你好，陈景祥。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听讲开咧，就呢件事件啦吓，即系呢个即系拒绝接待食客啊嘅即系呢个帮衬嘅事件啦。咁你亦都会写咗一封信咧，讲关于呢件事嘅话，咁啊呢件事里边其实反映咗啲咩问题咧？系对都系社会嘅冲突咧，有阵时系真正牵涉到即系所谓歧视嘅问题咧。 是啊，其實我哋一路喺疫症發生以嚟咧，由年初咧，我哋都見到不斷地咧係有一啲食肆啊、酒店啊或者啲其他嘅服務提供者咧，佢哋時不時都會有一啲咁嘅姿態，就出一啲告示或者做一啲動作咧，就係會構成可能係對一啲被懷疑有疫症啊，或者係參與一啲防疫工作嘅。嘅人士啊，譬如話甚至醫護人員曾經話去過租酒店都有問題啊咁樣，咁啊不時都有呢啲利用一啲話歧視有關嘅藉口咧，嚟到製造一啲分裂嘅聲音。咁所以特別見到今次咧，呢間食肆咧係公然出咗呢個告示咧，係直情用嗰兩個理由咧，我哋覺得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譬如就話，逢係你去參加呢個檢測咧，你個智力就低到65啦，或者你咧就會係容易受感染。咁呢啲係完全冇根據、冇理據嘅藉口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咧，我哋應該要再發出一個強烈嘅訊息俾個社會咧，係等佢哋知道，其實今時今日香港是去到最需要团结抗疫的时候，所以千祈不要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利用一些歧视或者分化的理由做藉口来到不合作，令到呢個抗疫嘅成效咧就大打折扣。 朱敏健啊，咁我睇到頭先你講嗰篇文章刊登咗啦，之後啦你有冇同嗰間食肆有跟進過，有冇聯絡過呢一間食肆啊？ 我哋嘅處理投訴部門嘅同事咧，佢哋係會每一個呢啲咁嘅個案咧，佢哋都會去跟進嘅。但係當然對方有冇回應佢哋咧，咁呢、這個喺呢一個刻咧，我就未清楚嘅。 明白，明白。因為據我了解啦，平機會一貫嘅做法，佢都會做一啲較為所謂 mediation 去調解啊，希望雙方可以和解嘅一個角色嘅。即係你啲呢一個個案會唔會有啲咁嘅跟進嘅行動咧？ 這個個案在這個階段就不會有，因為呢它令到我們得知這個個案的方式呢，就是以一個查詢的方式，就不是說有一個當事人呢，他是被拒絕服務之後呢是上來投訴的，所以變了呢我們的機制呢就不可以啟動那個即是和解啊，嗰啲咁嘅機制，咁所以我哋就選擇咗，因為呢件事我哋覺得都係同公眾利益有關啦。既然間又冇一個當事人出嚟同我哋要求我哋去調查嘅話咧，咁但係我哋都必須要就呢個議題咧係向公眾發出我哋嘅聲音嘅。 即係如果冇當事人嘅話，你只能夠接觸佢，即係勸佢唔好做啦。咁係咪只有唔夠咁樣 嘅 啫？ 冇錯冇錯，我哋以往對即係有關疫情今年以嚟嘅類似嘅情況咧。我哋都系採用呢個方法。 朱文健啊，按照你頭先咁講咧，或者睇翻今次呢、這個即係、就是、食肆個咁樣貼呢、這個，即係話檢測者智力不足65以上嚇，我哋就唔會即係、就是、招呼你嘅咁。其實你我睇翻咧，呢啲咧即係正如你頭先都講啦，係即係今次裏邊嗰個政治事件或者社會運動之後咧，其實出現一個咁嘅現象，所以佢其實咧嗰個根源咧係在於真係政治上嘅。見解係多過話真係一啲人咧覺得係知又好唔知又好，我歧視某啲人咁，其實佢可能佢真係唔係嗰樣嘢 嚟嘅。咁其實你點樣處理呢啲？係因為其實政治原因多過真係佢觸犯嗰、那個即係反歧視嗰樣嘢嘅咧。其實 係呢、這個我哋都明白，因為其實我哋睇到有關食肆佢都講過俾我哋聽啦。咁但係我哋嘅睇法就係話話雖如此，佢係一個政治嘅表態，但係正正因為佢係利用咗一啲同歧視相關嘅行為嚟到做藉口，咁變咗咧，如果我哋係唔發聲嘅話咧，我哋就冇其他嘅嘢可以做啦，因為我哋又缺乏一個法律上嘅權力咧，可以等我哋喺冇投訴人嘅情況之下咧，都進行調查或者進一步嘅法律行動啊嘛。咁唯有就好在咧，平機會亦都有一個任務咧，就話我哋可以係用政策倡議啊，或者係教育呢個社會啊，咁樣嚟到一啲反歧視嘅觀念。咁所以我哋就要用呢一種比較軟性嘅方法。但係我哋覺得咧，就係如果我哋完全係唔理嘅話咧，任由呢種咁嘅趨勢發展落去咧，咁係對我哋呢嗰個會嘅宗旨咧，就會越嚟越背道而馳嘅。咁所以我哋係不得不發聲。 朱敏健，你帶出咗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嘅，即係坊間都有講過，就係話平機會咧其實係一個冇牙老虎，即係話佢其實咧做到嘅嘢係唔多。咁你头先提到啦，宣传教育呢个好重点啦，但喺实际采取一啲具体行动嘅时候，平机会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因为如果我哋喺執法方面呢，我哋处理投诉呢係以一个民事诉讼嘅形式去解决嘅。咁所以第一步就如果有投诉人嘅话，就先会做调解。调解唔成功，如果个案係有理据继续去追嘅话呢，咁呢就可能会呢係采取民事嘅诉讼嘅行动。咁但係嗰个真空地带就係话，如果有一个好似依家咁样嘅议题出咗嚟，但係又冇一个当事人或者受屈人，咁嘅时候呢民事诉讼就不能进行啦。咁其实呢个就造成一个喺執法行动方面呢係有一个不足嘅地方。咁呢样嘢呢，其实我哋喺远在2016年嘅时候呢，我哋嗰个有一个报告书呢俾政府参考嘅呢，我哋有提到呢方面係有一个空间喺度嘅。咁但呢个空间呢究竟点样去处理呢？其实如果真係要彻底啲，可能就要去到涉及到修例呀，呢个比较复杂嘅问题。咁呢个议题呢，其实我哋依家内部呢，我哋都係未有放弃到嘅，係研究緊係咪有机会可以用其他嘅方式嚟到填补呢一个咁嘅真空呢。 佢呢啲方式会係包括咗啲咩嘢？你初步觉得 譬如话有好多可能性嘅，如果可以话喺冇受屈人、冇投诉人嘅情况之下，平机会系咪可以都出一啲有法律上强制性嘅行动呢？或者系可唔可以有一啲比较有力啲嘅劝喻呢，而唔系依家一个比较软性嘅呢？咁呢啲都可以諗嘅，不过系一个好大纲式嘅概念。咁其实是未有什么定论的。 我印象中，朱敏健，平机会都有曾经提供过一些法律协助给一些所谓受害人的。 没错。 你们的做法是怎样 的？这个就要看那个个案符不符合我们那个帮助那个几个界定了。譬如说他这个个案呢，是不是一个能够，如果我哋向法庭申请有个诉讼，系咪可以厘清一啲歧视法例方面嘅一啲唔清晰嘅地方呢？或者系会带出一个清晰嘅有建设性嘅信息俾呢个社会系反歧视方面嘅呢？咁当然话呢个个案本身嗰个证据亦都系咪可以有足够嘅理据俾我哋起码去行动啊，咁样。咁我哋系有一系列嘅考虑嘅。咁如果一个个案系符合呢啲考虑嘅话呢，而調解又不能成功的話呢，咁我哋就會幫呢一個投訴人或者受屈人呢係進行一個民事嘅起訴啦。 朱敏健，你處理過呢個事件，即係最近呢啲即係社會事件之後出現類似呢咁嘅爭拗呢，即係你都提過啦，都有若干即係都中訴㗎。咁嗰啲其實案例裏面係咪多數都係冇受屈人㗎？ 冇錯啦，其實呢個 即係都係冇㗎，其實 係一個比較獨特嘅現象嚟嘅，就係話多数唔係多数，几乎全部咧。有关呢啲话服务提供者拒绝服务嘅无论係投诉或者係查询都好咧，都係一啲旁观者做嘅。就冇真係有一个人咧係试过行入呢啲食肆，係真係俾人拒绝，即係拱返出嚟咁。咁呢个暂时嚟讲係冇嘅。 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好自然嘅事嚟嘅，因為好多時人都係捨難取義嘅啫。如果我係見到有個食肆係連一個告示，我覺得可能係針對我本人嘅， 咁我唔去咯。 我簡單嚟講就唔去啦，因為始終食飯啫。 系好啊，咁我明白，唔该晒啦，朱敏健。 好，唔系 啊，啱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同评委会主席朱敏健咧倾开一件事件咧，就系有个食肆张贴出嚟咧，就话你要去参加过呢个全民检测咧，就唔招呼你咁样咁吓。咁啊，陈湛明其实倾嘅话题都好有趣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嗰啲当事人咧，即系做呢样嘢咧，系做一个政治宣示， 冇错， 多过系想做。我唔招呼你嗰個行動係咪 咧？其實呢一個我非常同意呢、這個其實朱敏健講咗啦，喺字面上係一個歧視案件，但係係一個政治表態多於一切。其實 係啊，即係正如佢頭先講咧，好多個案裏面根本都冇受一人㗎。 冇錯， 咁亦都可能個顧客嘅心理都係咁啦。咁盲點都係咁，我費事入去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係嘛？ 但我亦都幾同意朱敏健嘅講法嘅。咁你始終係借用咗一個歧視嘅概念去宣揚啊嘛。咁本身係唔值得推廣嘅。咁评委会是有责无旁贷 去澄清这件事，去教育这件事，我觉得他们做得很正确的。 正如他说，如果真的再做一些事就要做一些修例的了，即可能要赋予他们一些其他的权力等等。好了，自由风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了，今天有评论员陈泽铭，明天会继续有自由风，今天时间到了，拜拜。 拜拜。